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出边天气就普通啦，有好有唔好嘅。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就好啦，吓一至到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时候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开始喺二台频道同。咁多位听众见面嘅时候啦，咁见到有小柏都坐咗喺度啦。你哋好，早晨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啊，系2023年嘅6月29日，农历咧就5月12日嘅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生活里面，人际关系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就是跟人家聊天，跟人家相处会遭遇到什么情况呢？在 pantry 里面那些是非呢，哇，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的副产品。不过有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着眼跟自己讲，其实人没什么必要下下就去到比较的。细个时候听人比人比死人啊嘛，而家咧我自己有小朋友嘅时候都唔会咧，就系将自己嘅仔仔周围同人哋去比较嘅。但系咧系心魔嚟嘅，好容易都会想啊比较一下啦，但系要提翻自己啊唔好啦，哎比你做乜嘢啊？每个人嘅才华，每个人嘅导向亦都不一样。有阵时都冇必要咧，需要太过在意其他人嘅谂法，亦都冇必要谂住去控制其他人。如果你想成为喺咁多人群当中鹤立鸡群嘅一个人嘅话咧，成为众人之中嘅明星嘅话咧，咁啊需要咧就好好地去到锻炼一下自己嘅情商啦，啊呢一个 EQ 啊，点样可以喺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入边可以更加好咧？点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呢？其实都有好多学问喺度，希望你亦都略懂一二，令到你自己可以咧，就喺自己人群当中做得更加出色啦。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 走，崎岖险境。 够再同大家一齐开心出下，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为频密。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32度。一首嘅歌曲嚟自关正杰，《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Coffee time, coffee time. This is coffee time. 你哋好啊！嗱，香港咧都已经即系复常啦，因为经过疫情之后，有平台咧咁啊就2023年咁啊家庭开心指数方面咧做咗一啲嘅研究同埋分析。研究揭示咗咧最新嘅分数跌至到咧就6.57分，咁啊较上年下跌咗5.9%噶，亦都系3年以嚟最低分噶。今年第二季的个人快乐指数就是6.28分，同样较上年同期6.59分就低了。机构就指出，今年认为就自己家庭不快乐的人达到 17%， 同上年 9.8% 急升接近一倍，认为情况值得关注，呼吁市民就要留意个人的情绪，在这个心理资本层面改善自己，令到个人和家庭更加快乐。今日有学者就指出啦，疫情之后咧社会复常对家庭构成一定嘅压力噶，特别系年轻家长要处理咧就系子女全面复课、生活同埋情绪嘅转变，同时都要适应工作嘅变化。啊，强调即系开关咧就唔代表系一切正常嘅，所以咧都希望咧就譬如政府啊咁啊多啲宣传啦，重视一下心理嘅健康等等。其实这个调查呢就收集了1356份的问卷啊，咁发现2023年的家庭快乐指数呢就6.57分，其实呢跌了的。另外有另外一个界别就是65岁以上的人士，咁所有受访的年龄层呢都是较上年呢较去年更加不快乐的。当中19至24岁的家庭开心指数是最低分的，只是有6.09分。而个人嘅分数呢一个快乐嘅指数入面啦，45至54岁就係以5.87分成为最低分嘅年龄层面，咁同上年6.51分大幅下跌嘅。快乐嘅相当之重要嘅。35至54岁同埋19岁至34岁两个年龄层啦，分别有8.1分同埋9.5分，咦，佢哋咧就都算系唔错噶啦吓。不过佢哋认为自己嘅家庭精神咧就唔算得上咧系非常健康。整个嘅调查啦，咁啊亦都就系反映出啊。年龄层面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会因应住不同嘅情况，令到咧大家都会有所咧个感觉系不一样嘅。咁啊，唔知道你而家生活嘅情况，算系你自己过到啊，我都觉得几开心啊，麻麻地啊，定系正在咧接受一啲嘅难关同埋挑战呢？成日都系呢一句啦，有挑战 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识得点样去到面对，同埋身边嘅人咧就多啲一齐联成啊吓。嗱，个人开心指数咧系最影响家庭快乐嘅。如果你自己都唔快乐先嘅话，点样将呢个快乐带俾屋企人呢？即系正如晨光一样，如果我哋开咪嘅时候咧都系好似乌眉瞌睡咁嘅声，我哋又点能够将精神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呢？快乐可以慢慢嚟嘅，咁但系咧精神就要即刻有啦。早上嘅时间嚟到6:19，人同人嘅相处咧都系好重要嘅。我哋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可以令到我哋嘅快乐指数倍升嘅。今日不如多少少机会同身边嘅人讲多句早晨，讲多句 hello， 又问下佢喂食咗早餐未啊？一来一往好简单嘅对答，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精神慢慢倍增。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散，让泪下阿爸疏忽了，爸爸妈妈老到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心灵鸡汤。 早晨啊，晨光嘅听众，而家咧系6:23，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早晨啊，咁多位，我系船仔啊，今日咧心灵鸡汤咧就系讲下，唔知大家平时 send message 上 group 啊，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唔系几舒服咧？就系可能发现冇人复你，会唔会觉得啊，系咪自己讲错嘢咧？所以冇人中意自己，或者喺度谂啊，系咪我讲错嘢啊？系咪 唔得啊，反而呢啲咧会令到我哋觉得好唔舒服或者好紧张。有时咧其实唔单止系自己谂多咗，或者好直观嘅、好直接，有人话你喺度批评你嘅时候咧，都会深受打击嘅，或者可能会意志消沉，系咪谂啊自己真系好失败啊，或者自己系咪真系唔值得被爱咧？咁所以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就系、是，不如做人试下迟钝啲啊！嗱，迟钝啲咧，可能就会谂啊、哦，好似负面、哦，叫我慢啲、哦。香港咁急，你叫我慢啲，系咪真系得啊？嗱，其实呢一个慢啲咧，唔系真系话叫你迟钝，即系呢个咁负面嘅感法，而系喺度谂，既然我哋而家身处一个咁敏感嘅时代，不如试下褪后一步。嗱，譬如当我哋遇到批评嘅时候，谂下呢一个批评系咪真系合理呢？如果真系有人唔中意自己，呢件事系咪真系咁大件事呢？可能其实佢唔中意你系影响唔到你嘅，因为我哋太多嘢摆喺心上面嘅时候咧，无论系因为自己太敏感定系就暗心太强，都会令自己好难唞气啊。咁所以喺呢个过分敏感嘅时代，不妨咧学下迟钝一啲。嗱，虽然听落好似有少少自欺欺人啊，咁但系确实咧系可以减低一啲烦恼嘅。又或者咧，迟钝并唔系代表我哋要去无视或者强行接受所有嘅负面情绪，反而系提醒我哋啊，不如试下唔好将所有嘢都摆喺心入边。当我哋面对批评嘅时候，试下将自己嘅内心变得更加强韧，唔好咧。即系好急咁样对号入座，喺度谂啊呢一样嘢闹自己系咪一定啱，系咪一定同自己讲，或者系咪真系自己错，而将所有嘢照单全收，反而咧系练习褪后一步，反省一下呢一个批评嘅合理性。如果系有意义嘅批评，咁我哋就听下，令到自己进步。咁但系如果系无的放矢嘅，我哋就更加唔应该介怀或者系感到气馁啦。面对呢个社会咧，尤其是我哋打开一个社群网站，因为有太多排山倒海的资讯或者新闻，令到我们心力交瘁，或者可能会令到我们的心情有时有些新闻会很嬲啦，或者不开心，所以有时迟钝一下，不要因为小事而动摇，可能是我们面对世界其中一个方法。所以做人尽量就不要咁敏感，如果真的咁不开心，不妨好像洪家豪咁洗个面先。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拆毁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 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惊无掉软弱不可掉链、啊、如愿一生多点历练，凭披荆斩棘的实现，如此尽的悬念，屡落跌宕去生存，梦魂过关，便爱得很年善，还有半世纪，哪怕极遥远，清醒了，洗面以后再被照，尽最大努力，不想掉。 由洪家豪自己作曲啊，陈永谦填词，一首作品嚟自佢嘅《洗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听听6点半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大角咀检获多支怀疑气枪和子弹。警方昨晚接获保安报案，说在埃华街一个垃圾桶附近发现怀疑枪械。人员接报到场，检获13支怀疑气枪和大约100发子弹。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发现枪械和弹药。人员已经捡走这一批怀疑气枪和子弹作进一步检验。案件交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驻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的领事馆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个人死亡。沙特警方说，一个持有枪械的男子离开停在美国领事馆附近的汽车之后，和安全人员搏火，并且中枪死亡。事件中，一个尼泊尔裔安全人员亦都中枪受伤，其后不治，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美国白宫证实，总统拜登已经开始使用睡眠呼吸机，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睡眠窒息症问题。白宫发言人贝茨说，自2008年以来，拜登的详尽医疗报告已经披露他有睡眠窒息症问题，而他星期二晚曾经用睡眠呼吸机，强调有这种病史的人来讲是很常见。另一位白宫官员就说，拜登最近几星期开始使用睡眠呼吸机以改善睡眠质量。80岁的拜登是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寻求连任的他年龄和健康都是选民关注的焦点。拜登今年二月曾经接受例行身体检查，当时医生认为他适合担任总统职务。瑞典警方批准在斯德哥尔摩一座清真寺外举行示威之后，一个男子在示威期间撕毁并且焚烧一本可兰经，他事后被警方控以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而在事发期间，有反对这种示威的人士以阿拉伯语高叫真主伟大的口号，一个男子就企图掟石头抗议，被警方拘留。土耳其外长菲丹谴责在古尔邦节第一日焚烧可兰经的行为，认为以言论自由为名允许反伊斯兰的抗议活动是不可接受，又说对这种恶劣的行为视而不见就是同谋。土耳其因为不满瑞典批准反伊斯兰活动，并且说瑞典庇护库尔德恐怖分子，至今仍然未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医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系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系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错，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系冇效噶。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联系。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我自己就同香港电台就合作咗都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一个电台去做一个 station ID 咧，就系帮助香港电台。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啊，好热啊，好攰啊，好多嘢做啊！ 肥强啊，你嘈咗成朝啊，你好烦啊 ！Sarah， 肥强，我知呢排天气咁热，做嘢真系会有啲辛苦嘅。不过大家互相关心，忍让一下啦。 天时暑热，户外工作或者喺酷热环境工作嘅朋友，适当嘅时候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啦。 系啊，咁热嘅天气工作真系好多安全守则要注意噶。 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工作要。小心预防中暑，开工最放心。我是 Venus 林子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朝早6:36啦，听住咁音乐嘅时候咧，摄亲鬼咁摄咗出嚟嘅咧就系船仔啦。早晨， 系啊，早晨啊，小白。 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早上嚟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今日咧想同小白你分享一样嘢，吓，唔知你中唔中意去一个，即系中唔中意去主题乐园啊？ 哦，都中意嘅。 系咪要陪小朋友去？ 有段时间咧，其实我着数咗嘅，因为咧。话说我当时呢就大嗰个仔仔呢，咁佢就幼稚园毕业啦，咁幼稚园呢就联同咗呢一个主题乐园呢，咁可以做呢啲叫做毕业礼啦咁样。咁、 哦、 你入去你始终都系要买飞㗎嘛。 係呀 咁你就买飞啦，咁一家几口就买咗飞喇，买飞咁入去啦。好啦，跟住呢佢就会 sell 你㗎喇，就推销啦，就同你讲啊，你而家呢入咗入嚟嘅时候呢，我哋仲有一个特别嘅 offer 俾你哋。你可以用一个更加便宜的价钱呢去成为我们的 专柜客户啦。 专柜客户啦咁样。咁一年入面呢你就可以入嚟嘅。咁都有几个日子系唔入得嘅。咁分咗几个唔同嘅 level 啦。咁佢嗰个客户咁有唔同套餐啦。咁我就join咗其中一个嘅。咁所以嗰一年呢其实我就都好多时一有啲咩嘅啊，不如今日星期日有啲咩做咁就入去啦咁样。即会多咗呢一个嘅諗法。 哦， 而我點解我著數咗咧？因為即係呢個咁講啊，即係因為COVID 啦，新冠肺炎啊，因為新冠肺炎咧，咁啊令到我嗰個會籍咧 extend 咗好耐。 诶、哎，我有身边有好多人都系咁咯， 系啊， 即系话好抵啊，但系佢哋知又系冇得去咧，佢哋个心情又系有啲落差嘅、 哦。有段时间又冇得去啦，咁但系佢又不断 extend 你啦，好啦，跟住到 extend 咗之后咧，跟住你又继续去啦，跟住佢就会同你讲咯，诶、我哋都会再将你哋个会籍咧 extend 多一段时间嘅，咁啊又去啦，咁啊但系而家终于都冇咗啦，咁样，咁所以有我谂有年几嘅时间咧，系去得都 几密嘅， 相当之密。咁去到嗰個策略咧，就係嗱，我同翻小朋友講，今次咧，我哋入去咧，我哋唔玩機動遊戲，我哋淨係睇佢哋嗰啲opera， 睇嗰啲 drama。 哦，即係睇嗰啲公主啊， 冇錯， 老鼠啊。 今次咧我哋又淨係去呢一個園區，其中一個主題嘅，其中一個主題嘅區域入面，我哋淨係玩邊幾個機動遊戲。其他我哋唔去，我哋唔玩。 哇！你都玩到几专噶喎。 系啊，所以就玩到咁样，跟住就同佢讲嗱，今次咧我就奖励你，你就入去咧可以有食佢嗰个棉花糖咁样。 哦。 系啊，每一次咧都系有晒方法去，因为如果你每一次都系咁样成个乐园去走嘅话咧， 系 其实系好闷嘅， 系啊， 即系会闷啦，我自己觉得啦， 有啲似走马看花，因为 咁你所以咪已经去到咧，今次去做乜？今次做乜？可能下次去嘅時候會 join 佢啲 workshop 嘅、 嗯， 例如我哋要學識畫 嗰只老鼠， 係啦，或者畫嗰只鴨啊咁樣。咁就下次可能有 join 其他嘅 workshop 咁樣。 哦，哎 ，join 嗰啲 workshop 好玩啊！ 啊 我記得我好細 嘅就係嗰啲 workshop。 但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係有學過畫嗰只老鼠咯。 嚇、 啊，係咁，但你會唔會同啲小朋友話啊？不如我哋特登去揾啲公主影相咁樣。 公主又冇喎、 啊，但係王子定係嗰啲卡通人物多。 卡通人物多， 嗯，可能因为男仔， 系啊， 因为我咧系一定记得我系最细个，其实我咁耐净系去过一次嘅啫， 吓、啊，但系啊，咁大个女带过一次咋， 净去过嗰个乐园一次， 哦，系咩？ 因为我 诶、哎，下次哥哥带你去啦， 唔使啦。因为我系唔中意玩机动游戏嘅，咁、啊、所以我去到咧又觉得净系感受嘅气氛就有啲嘥钱咁、哦、样。 不过咧，其实呢一个乐园咧，我自己都咁讲啊，for小朋友嚟讲咧，家长影相系好容易就会影得好靓嘅，因为佢整个乐园嗰个 color tone 咧，佢都度过啊嘛。 系啊，系啊。 你任何一个 angle， 你基本上影落去咧，就会觉得哇，啲色咧夹得好好啊，好缤纷啊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 feel 到乐园系真系做咗好多嘢嘅、 嗯。 其实无论系个环境啦，甚至有个即系扮演一啲卡通人物或者公主角色嘅嗰个人啊、 嗯， 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哦。 因为咧，原来佢哋咧系有一个严格嘅管理嘅。 系 点样严格呢？就系佢哋每逢八个月啦，就会 check 一次。 八个月？ 八个月嗱，睇下嗰个 咁撩楞嘅点解八个月？ 系我都唔知佢又唔系一个季度，但系佢系八个月 啦。一季季噶嘛，应该 系啊，但系佢系每逢八个月咧就会去睇多一次嗰个扮演者嘅外貌啊，系要保证咧嗰个人同佢试镜嘅时候个样咧，或者嗰个状态咧系要一样嘅。 哦， 咁如果佢觉得个公司觉得啊你唔系好夹，咁就会终止嗰个人扮嗰个角色噶啦、 嗯。哦，即系例如如果扮唔系净系公主嘅，我谂譬如奇异博士咁样。 系啦， 即系你无端端 睇一个样， 咪须都可以黐上去，无啦肿咗嘅成个人。 系啊， 肥布欧咁样嘅，布食布欧你识唔识啊？唔识我，唔紧要，即系总之好肥嘅，唔系嗰啲棉花糖人咁样嘅，咁你咪做唔到咯。 系啊，佢就做唔到啦。咁所以佢话同埋佢着嗰啲衫啊，通常都系好重嘅。咁、 哦、 但系你可能着一两次 OK， 但因为佢系日日同埋长时间着咧，譬如有一个就系戴住一个公主嘅假发，同埋佢条裙好重嘅。佢话佢条颈咧其实系有少少问题嘅、 哦， 即系真系戴耐咗，同、 啊、 埋因为要注意体重啊嘛，尤其是即系扮公主咧要瘦啦，靓啦，佢话系要克制饮食啊。 哎呀， 咁所以佢系陆陆续续系有啲情绪嘅问题，咁所以就冇做啦。咁同埋咧最紧要系乜咧？佢为咗保持呢、這、一个，即系公司为咗保持佢哋嘅 image 啦、 嗯。 其实又我又唔觉得有即有一方面嘅好处啊，咁啊始终唔好玩灭咗小朋友嗰个幻想。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啊、所以咧，佢好多时系唔可以同人讲佢系扮演。即係淨係呢間公司做呢間嘢嘅，係佢、 啊啊、 就同人講話啊，我係做譬如銷售員嘅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啦、啊，咁所以你都見到係都幾嚴格嘅喎、 嗯， 都唔係啲我本身以為係好簡單，靚就得咯， 係好嚴格㗎。我以前咧都識啲 APA 嘅朋友咧，咁佢入咗入去就扮馬騮嘅， 扮馬騮 OK 幾好喎、啊，其實幾好玩喎、啊， 入邊扮馬騮嘅，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佢淨係同我講你喺嗰度睇下你自己嘅見唔見馬騮啦咁樣，跟住我入咗去嘅時候就見到佢啦。 即系平同平时食饭个样咧，好唔同嘅。 但你認到喎、 啊，認到啦！佢特登喺我行到我眼前嗰度，咁啱嗰個步伐就跳到喺我眼前邊，咁咪見到佢咯。所以係嘅，佢哋都係辛苦嘅工作一群嚟噶。 係啊，佢哋係要 keep 住，都我覺得最難嗰個位係你點樣 keep 住嗰個熱情啊。 係啦， 即係你幾中意個角色，你可以一路扮演佢日日、 啊。係啦，啊最容易扮嗰個會唔會係嗰、那個鋼鐵飛俠呢？因为佢成个人笠住晒嘛，咁就算食多咗，照道理就应该唔系好觉嘅。 咁你扮只鸭同扮嗰只老鼠都应该冇问题 啊，都系、啊， 都系笠住晒。 系、啊， 我即系话扮卡通人物可能 扮卡通人物容易啲，要做翻嗰啲真人嘅角色咧 就难啲， 就可能会辛苦少少。 所以其实嗰啲 opera 系几值得去睇。 系啊，咁大家有机会又好好地欣赏下呢啲咁有艺术气质嘅嘢咧。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哦，转过阵地讨生活，只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扎好。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of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Hey.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定土。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整一粒音一把正一首歌天堂神经。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早晨 ，Good morning。 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都早晨啊，我啲雀仔都同大家讲紧早晨啊，听唔 听 到啊？ 我听到啊，接接接接接接接 冇办法啦，因为咧，你明唔明？咁我有养狗，有养雀啦，狗咧你都仲可以嗌到佢。即系照计都叫到佢收声， 唔好嘈，唔好嘈，安静啲，叫佢安静。 系啦，叫佢安静咁样，咁而家狗狗都系安静，啲佢都好安静嘅。咁其实雀仔咧系真系好难嘅。 啊 ，OK 啊，其实朝头早有雀仔声系好合理嘅事啊。 系啊，希望各位听众唔好介意啊，希望佢哋系啊同大家讲早晨咯。 隔篱啊，隔篱台啊，五台啊，钱佩兴啊，钱个 jingle 啊，都系有雀仔声啦。 哦，你特登配上去定系点？ 佢梗系特登配上去啦，我哋有真嘢、啊，我哋赢咗。 哦是啊，真的，我好像真的叫不到他停就没办法了，不知道 何解呢，今早还要是很早起身和很活泼的他们。 那就好了，哎，精精神神好啊，听着神光啊一起。但是 一起谈时装咯，他们。 是啦，今天呢就想谈一下呢就是短裤，上次谈过啦。但是今次呢、要问一下啦，其实短裤呢有时候我作为男士啊，我都觉得男士其实穿短裤呢应该怎样衬会好一些，因为它有不同的长度的、有些长度呢就是膝头哥对上一点啦，有些长 短一 点啦，有些又再短一点，有些长一点啦，这样。那么你、叫短裤啦，其实应该怎样衬会好一些，我有见过穿短裤衬那些西装褛的、 型啊， 系嘛？ 系啊，其实而家男仔女仔都会噶，衬啲短裤咧。其实尤其是衬西装褛咧，好多时大家都会谂咧，啊嗰条长裤系咪要去到及膝咁先至为之？我哋所谓 decent 啲啊，比较庄重少少咧，翻工啊咁样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着法嚟嘅，但系咧，如果你睇翻譬如外国嘅趋势又好啦，或者韩国佢哋嘅趋势都好啦，我讲女仔先啦吓，佢哋啲短裤咧都唔会特别短噶。可能襯嗰件西裝褸咧，其實都係去到大髀中間，都唔使膝頭哥上邊嘅。咁去到大髀中間嗰啲長度咧，然後直接加件西裝褸上去咧，可能跟住就你佢哋都未必襯高踭鞋噶，可能跟住都會襯對襪仔啊，襯對 loafer 啊咁樣咧，其實都幾有型噶。甚至乎襯襪仔波鞋都幾型噶。 而家咧好多韓國方面嗰啲人咧就咁樣襯，就佢哋梗係有型啦。但係佢哋嘅身形咧，普遍嚟講都係要瘦削啊。咁样衬先至会好睇，即系好似我呢啲肥丝大只呢啲，系咪咁一定 标准咯？ 哎呀，你把口真系好啊！ 标准咯， 系啦。咁系咪其实又冇咁好睇？因为我个膊嘅横啲，咁点算啊？ 喂，膊头横咪好睇咯，西装褛 系咪噶？ 真的，因为系嘅嗱，而家咧玩好多咧，都仲系玩啲好劲 shoulder pad 嘅西装褛啦。我觉得因人而异，其实男仔咧，睇下你跟唔跟嗰个 trend 啦。因为如果男仔本身个膊好横咧，你再玩啲好劲阔膊嗰啲西装褛咧，睇场合啦。譬如你话我真系玩就真想玩个 trendy 嘅款嘅，我嗰晚系出去同佢轻勾嘅，我想型啲嘅，我觉得冇所谓。但系譬如小白你好多司仪嘅工作噶嘛，咁未必需要玩到咁 trendy， 可能人哋觉得有少少over 咗咁样，你未必系需要着嗰啲款啦。但系一般，除非系休闲嗰啲西装褛啦，佢就唔落 shoulder pad。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出去工作嘅西装褛啦，decent 少少嘅西装褛咧，其实佢都系会落个 shoulder pad 嘅。我觉得着起上嚟咧，其实个膊头方少少啊，有翻个 shape 咧系 OK 嘅，所以都唔使太过担心，唔系 over 咗就得噶啦。 系咁个颜色方面应该点样衬咧？如果你话男士嘅轻便嘅西装褛，又想短裤咁行出嚟，俾人哋觉得系有型嘅，咁啊同埋嗰个裤同埋嘅嗰个颜色啊，甚至乎个鞋嘅鞋型啊。边一只咁你冇嚟着凉鞋噶嘛？系咪噶？ 我觉得嗱，先讲咗短裤嗰啲长度，再讲上身个穿搭啦。我哋一路都讲紧，咦，裤系咪一定要搭西装褛咧？当然其实唔系啦，短裤、都有好多分咧唔同嘅长度嘅。咁你问嗰个身形咧，其实就讲得好啦，因为咧好因应，尤其是我觉得男士啊，着短裤咧，我觉得个高度咧。去配合翻你長度嘅長短咧，其實都係幾緊要嘅。咁究竟點樣配搭咧？咁先因應翻你自己嘅高度啦。 我本身我一七一咋，阿海。 喂 ，OK 啦，去到七字都 唔 係 喎，你高過我喎，阿海。 係咪玩嘢啊？ 唔係咩？ 一嘢 ban 落嚟啊！即刻，我邊會有去到一七啊，大佬？ 哦，咁以前成日見你嘅時候，你梗係隻鞋鬼死咁高啦。 唔会啦，我好少着高踭鞋，我啲高踭鞋收埋咗几年噶啦。 系咩？唔系咁几年前你做晨光嗰阵时， 我唔会着高踭鞋，瞓咗流流踩翻去晨光，我点会踩啲高踭鞋翻晨光啊？唔好玩啦、啊！ 好好好， 你会唔会认错人啊？小白，其实咪先，你会唔会真系认得我噶？其实 我梗系认得你啦，我化灰都认得你啊！ 你讲到咁就坚啦，但系个问题我真系冇去到一七，我唔知一六。即系我都唔知一六几五尺三， 唔紧要啦， 仲系远过古代人。 总之冇缩水就 OK 啦，冇缩水就 OK 啦， 縮水有另外一個方法，我哋自己教大家點樣令到自己唔好太縮水啊！ 哎呀，好喎、啊，喂，我哋又可以開一個 topic 就係講呢個啦。 系啦，即系望落去咧，即系如何我哋乔装自己唔好望落去太缩水。喂，讲翻嗰个短裤咧，其实都有少少乔装嘅。 系 咁，因应你自己嘅高度啦。如果男士们，你话你嘅身高咧都真系有翻咁上下嘅高度嘅话咧，其实你条短裤可以长啲。 哦， 甚至乎去到膝头哥上面嗰啲咧都冇所谓，因为你够高啊嘛。可能你真系去到一百零啊，嗰啲高度系啦，一百或以上 金城武咁样行出嚟，哇！ 哇！真要再说了，太型啦！ 系，我都觉得好有型啊 ！Oh my god！ 你一去到嗰个 level， 我哋好难落翻嚟噶咯。 其实金城武咧，你已经想话，其实佢着咩都系有型。 Oh my god！ 即系好难落翻嚟噶啦，即系嗱，我哋如果唔听众朋友可能未必知道，金城武啊，有啲后生啲嘅听众，因为陈光你而家都好多后生听众噶啦， 好多噶，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先？咁金城武啊，边位啊咁样啦，咁唔紧要，大家 Google 翻啦，真系好型啊！金城武真系冇办法。咁好啦，我哋落翻嚟而家呢个年代， 系 喂贴地翻少少啊！依依都好中意魏晋生， 哇，你都跟得好贴、啊，依依。 喂，我由金城武嗰啲年代去到，即系木村拓哉啊、金城武啊，跟住去到魏晋生 ，Oh my god！ 真系，哇，不要再说了，小白你已经勾咗我个画面。 哎呀，唔好咁样啦， 真系唔好同框、啊。 你摆翻我个名入去你个框入边啦，唔该。 唔好，我哋暂时，你既然提到呢啲名，我哋真系唔好同框住先，有比较有伤害。我为你好就你明白。 Okay, 好，多谢你，多谢你。 咁咁，我哋譬如去到 Jeffrey 嗰啲高度咧，咁你真系可以咧着到咧膝头哥上面啊嗰啲嘅短裤嚟噶咯噃。因为你够高啊嘛，咁实在系冇所谓噶。咁然后个衫身衬啲乜嘢咧？咁而家热死嘅天气啊，你就咁一件咧 T 恤咧，其实就 OK 噶啦。短裤颜色冇所谓噶，你讲紧有灰色啦、深蓝啦、大地色啦、黑色啦 ，even 你玩白色其实都可以。咁你 T 恤你因应翻你嗰条短裤仔都唔使噶啦。如果去到膝头哥嗰啲长度。你可以因應翻你嘅短褲，咁咪襯翻就係咩色咯？你譬如灰色好好襯，我覺得灰色，淺灰咁你三身你可以勁啲嘅，你可以襯啲橙色嘅 T 恤啦，甚至乎你穩陣啲嘅深藍色嘅 T 恤啦，卡其色嘅軍綠色嘅 T 恤啦，襯條灰色短褲，已經好百搭，好有型噶咯噃。 咁、但係短褲嗰個咧，例如花紋啦、啊、橫紋啊、格仔啊、間條啊，那個反即係個配襯應該係點樣咧？咁同埋嗰個物料咧？唔同物料咧，佢个挺身程度系咪又唔同啊？ 绝对会啊！嗱，先讲个 pattern 先。其实我觉得 pattern 咧稳阵起见，稳阵起见嘅。嗱，小白，我将你摆翻落个框嗰度先。 哦，多谢你。 好冇摆翻落个框嗰度先。以小白咁样，我哋着啦。咁我觉得小白系正式一定最稳阵啦。其实以我哋头先讲紧嗰啲男生嘅系列咧，系啦，即系其实短即正式咧一定系冇死噶啦。咁然后你可以衬沙恤衫。咁你冇理由花布你衬花恤衫咁啊！哇，金城武啊，大佬，金城武衬花， 咦，你翻唔到箭头喎、 啊？吓、啊，木村拓哉着花恤衫啊， 系咯， 然后 Jeffrey 着花恤衫、啊， 系、啊， 系咪好有画面啊？ 咦，咁我同木村一齐讲都 OK 喎、啊，我好似高过木村噶、啊，因为 可以啊，嗱，呢个我真系唔知啦，我要 Google 一下先， 吓、 啊，咪维基一下先，维基一下先，咁唔知嘅，维基都有时眼不见都未为真啊。 系、 okay? 啊，维基都有机会假噶呢、這个， 有真系噶，所以大家真系即系要考究一下噶呢啲嘢。咁、如果你衬花恤衫嘅时候，你短裤断裤你都唔会再衬花， 系、啊， 或者你断裤你都唔会横纹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而家整我哋成日讲 common sense 啊， 一个花就一个正式咁样会好啲啦， 系嘛？即系 common sense 呢个 term 都好普遍啊嘛。我哋讲常识先，有时衬衫嘅唔需要太过花巧嘅 common sense 其实都 OK 嘅。咁你就会衬翻条正式嘅短裤咯。咁调翻转，如果你话我嗰日喂我真系去沙滩玩嘅，咁你头先嗰个花恤衫衬正式短裤好合理啊。咁但系唔一定。花恤衫襯正式短褲噶嘛？可能我嗰日係去玩嘅，我叫去沙灘嘅咁樣，橫間短褲都幾型嘅喎。 係、哦，如果去沙灘嗰啲玩到盡嘅，應該就更加薄啦。 再短啲添啦，係 啊，反而如果淨係正式嘅話咧，去沙灘就好似寡咗啲咯， 悶咗啲咯。咁但係可以襯件花恤衫啦，或者襯啲花啲嘅 T 咯，橫間 T 咯， 然後誇張嘅太陽眼鏡。 系啦，咁其實係 O K， 咁你咪拖鞋涼鞋，咁已經係一個沙灘 look 啦。咁但如果唔係嘅，你話我平時出街有少少花巧嘅格仔短褲啊，都幾型嘅噃。 明白，咁都好啊。咁個物料方面，我選擇邊一種 type 嘅短褲會比較上容易襯呢？ 嗱，我哋先撇除咗運動型先。嗱，如果你講緊你真係去做運動嘅，咁啊一定係啲dry fit 料啦，或者譬如啲 cotton 料啦，咁你就跟住襯波鞋啦，呢啲都比較走啲我哋叫運動風嘅風格嘅。但係如果啦，你自問你嘅身形咧都係略半嘅，我覺得咧就可以玩啲咧類似嗰啲西裝物料。 哦， 西装质地稍微有翻啲版型嘅，但又唔好太过附身，但有翻少少版型嘅，都唔好太短嘅，膝头哥上边嘅，咁你可以就玩翻少少 loose 啲，但系有翻个版型，帮你收翻身少少嘅 cutting 咧，我觉得就会 OK 啦。 系，即系最好有啲修身效果啦，咁会好啲。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我哋上次咧讲女仔嘅短裤咧，我哋咪提嗰啲 H 型嘅。是啊，其實你 H 型我哋講嘅有啲 A line cut 啦， 有 啲 H 型嘅 cut 啦，其實咧男仔都好少會著 A line 嘅啦，講真，男仔好多時嗰個 cutting 咧都係直 cut 啲啦 ，H 型啲嘅會係，咁所以就揸著個長短啊、pattern 啊、物料啊，究竟你點樣揀翻啱翻自己嘅身形咧，其實就已經唔會太過犯規嘅啦。 嗯，咁啊應該都好容易配襯得到嘅啫，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啊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啊，下個星期又再揾阿海傾傾啦。 找埋雀仔一起傾喎， 都可以找埋家輝一起傾都可以。 OK， 好啦，下星期再見，拜拜。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仲古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七点零七分嘅时间，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早晨早晨。另外亦都有船仔喺度，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哇，今日好耀眼。 早晨啊， 好耀眼， 好耀眼啊！ 系啦，你今日着咗个太阳咁嘅颜色嘅衫翻嚟嘅， 系啊，真系好奇怪啊！台都天文台咧，咪话呢几日咧咪会有落雨嘅、雷暴， 你就 今朝早咧，哇，阳光普照， 系咩？我谂住你系做大家心目中嘅太阳，照耀我哋咋？ 我冇有冇咁嘅资格戴个相咯， 点会冇？ 好靓啊！今朝蓝天白云啊，今朝翻工 咁犀利， 系你有冇睇到啊？系一阵咧，要阿船仔出去睇下天气情况点样？哇，真系好靓， 蓝天与白云啊， 系啊， 好 我都觉得好奇怪，又话落大雨啊，又咁样，不过可能咁样。局部性啦，或者而家九龙塘系咁啫，可能某啲地方唔系啦，亦都系好短暂嘅时间。最惊咧一两个钟头后咧又有雷暴啊，又有落雨，不过唔紧要啦。 系 啦，变幻原是永恒啊！ 变幻原是永恒，又系今天嘅金句， 系咪啊？ 咁大家觉得今日人生嗰啲愁绪嘅时候， 系咪啊？愁绪 心入边谂一句，啲啲提你哋嘅。变幻原是永恒， 系咁系啦，每一样嘢都冇永恒嘅。不过咁样啊，点解我咁赶过嚟咧？就因为我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咁咧就系需要封路啦。咁而家咧去油塘方向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但系咧去彩虹村方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所以由于呢个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咗，咁所以都有车龙嘅。而家排到去九龙湾圣约翰天主教。小学队出啦，咁都要少少时间车龙先至消散啦。但系去彩虹村方向快线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近住小豪湾嘅交通意外咧，喺六点五十分嗰阵时咧都系清理好噶。咁而家交通咧回复正常，真系好彩啊！你知咧喺啲高速公路度，啲人又赶住搭飞机嘅话咧，就好大影响啦。好彩冇事啊吓。 所以搭飞机都唔好赶。 系啊， 又悠闲啲咁样过去。咁你早啲入到，如果真系搭飞机嘅话，早啲入到去机场。 食下嘢啊，咪咪摸摸啊，培养下嗰个旅行 上 机 嘅 心情。咁、但系如果你话公干嘅话，更加唔应该赶， 系咪啊？ 系公干更加，你迟咗某一个会个 meeting 等紧你，喺譬如喺泰国等紧你嘅。你遲咗啊，真係受話鐵級啊！到時 哇，直情係唔可以遲到添啦，開會咧，工作上嘅嘢你唔可以玩喎。 飛機 delay 就唔關你事啫、 啊， 你遲到上唔到機啊，就關你事。 好大件事啊！因為責任始終喺你度，人哋唔會聽你解釋㗎。我擠塞啊，咁樣唔會理你㗎嘛。所以我啲同事好醒目啊，去機場之前咧，即係我哋當然係當緊間嘅時間啦，佢都會問我哋：哇，去機場正唔正常嘅交通？因為我會搭巴士入去啊，因為高速公路你真係冇得走 啊 嘛，係咪先？你又冇得兜第二條路行。 系啊 咁所以我话哇正常啊，跟住佢啊咁唔该晒啦，真系可以咧，可以搭巴士入去啦。咁你唔系搭过嘅机铁啊嘛？ 我唔系啊，如果我去机场嘅话，可能都系坐 A 号 A 巴 士会比较常 多。我都中意坐巴士、 啊，我都好中意坐巴士、 啊， 所以我好留意交通情况。 其实 A 车咧，即系我心入边我都要，即系每一次坐嘅时候我都要赞咗一句、 嗯， 因为第一都几舒服啦， 冇 错。第二咧又差电啦，第三咧、 啊、 就系又几快就去到。但 E 车同 A 车性质不一样，我而家讲 A 车、嗯、，A 车其实都好。快脆咧就會去到呢一個嘅機場，咁啊令到我落去，咁我又唔使話又要揞多幾百蚊出嚟要泊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比起外國咧好多地方去機場嗰個嘅路線咧係嚟得更加便宜，因為其實佢圍翻你喺外國搭車同喺香港搭巴士咧。其實佢又唔係話貴喎， 同埋都算多條線咯，我覺得 冇錯，好方便， 都係比較 方便。區區都有嘅， 係啊， 真係區區都有啊。首先你講開，比起外國方便好多。其實我哋香港嘅交通網絡真係好完善，係 啊，真係好方便啊， 係咪啊？比起外國嚟講啊，嗱，就算港鐵都真係非常之乾淨 嘅， 比起第啲地方 係 啊。咁當然啲地方可能會好啲嘅，但係我比較過話，即係香港嘅鐵路又好啦，巴士又好，真係整體嚟講非常之好。 肯定係即係全世界嚟講咧，係乾淨嗰一批嚟嘅， 冇錯啦。你講 又快喎， 係 啊。走咗架車，我而家譬如行個月台咧，聽真係聽到嘟嘟聲，停低你至正，因為你根本上你都唔使趕嘅，佢轉頭佢就有車啦。 系啊，所以你去到外國咧，哇！你要等巴士啊，以我所知啊，好耐先一架噶。咁、 啊、 所以好多人都一定要自己揸車啦，同埋、 啊、 點到點啊比較遠咯。 係咁、 啊，不過各有所好啦。 各有所好啦。咁當然你話有陣時西鐵咁樣話佢個班次冇咁密喎，係嘅、馬鐵有陣時未必有即係一分鐘喎、 啊。都係爭少少啫。我相信全世界都冇乜好似香港兩分鐘一班港鐵、 啊， 我真係密得誇張。 有陣時咧，即係繁忙時間，如果搭呢个铁路嘅话咧，呢架车啱走咗，第二架车已经嚟。 系啊， 即系特别系譬如喺金钟啦，嗱而家金钟做咗总站，我少见到。但系 金钟真系好忙， 真系好快， 同埋好 快到不得了，两分钟一架到咗。系咯，繁忙时间边度做到啊？全世界 又大， 系又整洁， 又靓， 系 啊， 不过真系要赞下嘅。所以大家都利用我哋啲公共交通服务啊。咁所以小白都少揸车啦，系咪啊？多数都中意搭呢啲公 交。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可以喺入边咧就。同小朋友又傾下偈啊，咁佢又可以即係透過坐呢個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佢知道其實佢住緊一個社會係一個點樣嘅社會， 係又唔可以脱節啊， 係佢自己真係親眼睇到，呢個世界就係咁咯。佢唔會講埋曬嗰啲離地嘅説話咯。 你真係教得好，唔會離地，因為我有啲親戚咧就比較富有啦。咁我就搭巴士啊，我第一次搭，佢都廿幾歲，佢竟然同我講：哎呀，我第一次搭巴士嘅就，因為佢有私家車，即係有司機車佢出入 都幾富有喎、 啊。係啊，我第一次搭巴士就，我話係試下啦，你感受，因為佢爸爸媽媽唔會咁做嘛，我請咗佢去搭巴士。咁啊，原來咁樣又可以，都幾好喎，都幾開心。 梗係好啦，巴士係貴過 Benz 啊。 咁我唔理佢咩事都好。 咁又 一架巴士贵噶 Benz 啊！ 你 价值观嘅嘢，我哋就唔敢去衡量啦。啊，总之各有各嘅谂法啦。但系其实好似小白咁样教咧，即系好似小白咁样啦。你几富有都好，其实嘅俾你嘅小朋友去感受每一样嘢咧，就唔会离地咯。呢样嘢先重要。 本身我亦都唔富有啦。 系 OK 啦。 所以我已經成個人趴咗落地下㗎啦。 阿善仔佢好謙虛嘅啫，識咗你咁多年咧，唔好講啦。啊，我講咗咁多嘢，講翻交通先。頭先講咗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另外講翻恆常嘅車龍啦，就係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對出車多，同埋路面方面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就係咁啦。 好，咁啊交通方面咧都唔錯啊嚇。咁啊有冇啲特別交通上面嘅資訊又提提我哋啊？ 真係好唔錯啊！依個運動真係的士。 史禮貌運動禮貌大使輪流駐守全香港的的士站， 非常之好、啊、 提醒司機待客之道， 即刻給我 like 非常之好、 啊、講一講、啊、香港的士業議會就做了個這個服務質素的問卷調查結果，它就顯示原來對於的士服務整體滿意度，哇你知多少 啊，多 少滿意度只得 59.3 分， 不是啊，我有時坐的士我接觸那些的士大哥全部都很有禮貌、啊、 有些好有些不好、啊、我們可以中肯這樣說， 是我覺得現在好過以前的， 是 是我真的我覺得現在好過以前、 啊、那就對的，咁 有進步啊， 係有進步嘅，起碼而家有時即係唔好意思咧，因為我屋企即係由地鐵站翻我屋企咧，係要一段路程嘅。咁、嗯、但係如果譬如夜晚，即係好夜噶嘛，咁十一二點我唔敢一個人行嗰啲山路咯，就搭的士。其實真係好短程，我諗五分鐘嘅啫、 哦。 但我成日都好驚，好驚俾人鬧嘅，因為真係有啲唔好意思。但我坐咁多次冇俾人鬧過。 你靚女啊，可能 唔係，我懷疑係夜晚我睇唔到。 你皮膚咁白，上車咁夜嘅時候唔驚啊？的士大哥。 冇 好驚咩？你又唔好講啦，小白。 哦，原來係因為咁，我先唔會俾人鬧、啊。 唔係啫， 因為唔敢鬧你啊。 咁我咧睇得好清楚，所以話我係咪啊？真係啊！ 邊個話你？同我講。 咁樣講啦，好中肯咁講，都係有啲的士司機真係好好嘅，有啲就比較差少少啦。咁、啊、但係咁樣啦，佢哋嘅滿意度咧計咗出嚟咧，只係得59.3分。咁所以咧都有呢個改善嘅空間嘅。咁所以咧，的士業議會咧喺7月3日咧就會開始啊，就 復辦咦 幾日啫、啊、逢星期一、三、五啦就復辦咧停咗三年噶啦、 啊。 復辦呢一個嘅的士禮貌運動啦，就會咧聘請呢啲大學生咧做呢啲禮貌。大事啦！喺呢啲熱門嘅的士站出邊咧，就向乘客同埋司機提供正確嘅資訊， 協助乘客揾的士。有冇粉啊，鬥生？ 佢咁忙， 我可以參加嘅，都幾特別喎。 冇你粉啊？咦，咁渣 噶 你？ 佢唔會參加啫，佢咁渣噶。你做神光第一線都好多嘢預備噶嘛，又要早起身，佢得閒啊。 啱啊！ 哎呀，應該神光第一線派你出去啦。 係啊，做呢個服務大 使。可以訪問一下喎，睇下視察民情啊。 即刻封煙翻嚟。 係，佢哋咧點點點。 咦，可以喎，試下都幾好啊！一三五咁好啦。咁琴日咧，的士業議會咧就已經喺金鐘嘅中信大廈咧就舉行咗呢個的士禮貌運動2023嘅啟動禮啦。係。咁啊，宣布咧重點推動呢一個的士禮貌運動啦。咁頭先講咗请个大学生做礼貌大使啦，一三五就会驻守港九新界繁忙嘅的士站，咁讲俾大家听啦、 嗯， 包括咧花园道嘅山顶缆车站啦、 嗯， 金钟地铁站、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出啦，有的士站噶嘛、 嗯， 上环嘅顺德中心同埋红磡火车站，呢啲好似都系差唔多，好多游客会到。 系铜锣湾嗰个更加要即系又靠啲礼貌大使讲讲呢个过海，嗰个过唔过海？ 系啊， 哇，系啊，冇错， 要帮手搭埋呢个啊， 因为好多时代广场对出咧都好多外籍人士坐的士，我上次去排都排得好。 因为咧，其实外即系外国人，佢未必嚟到香港嘅时候，佢知道咩过海的士咩唔过， 系都几复杂 添啊！香港都好多人唔知啊， 香港人都唔知， 冇外国人 佢哋嚟到咁点会谂到你系过唔过海？ 系啊，然后咁着数嘅有，系啦，冇错，呢啲真系好好啊！咁礼貌大使咧，当然会经过训练啦，咁所以船仔唔得闲咯，仲要训练，好 船 仔咁咧就会向乘客同司机提供正确嘅资讯啦，就帮乘客揾的士上车，咁啊俾佢哋咧就认识到啊，原来目的地嘅收费系几多嘅，咁同埋都向的士司机咧讲解点样为之待客之道啊，咁俾的士服务咧有一个正规方向嘅健康发展啦。咁的士业议会咧都会咧喺的士站咧温馨提示司机要有良好嘅服务态度啦，包括点啊，待人以礼，唔好拒载，唔好拣客，唔好兜路，唔好滥收车资。咁当然啦，有少数嘅害群之马嘅，但希望咧大家透过呢一个嘅的士业议会搞呢一个礼貌运动咧，唤起自己嘅良心，因为真系试过。有个亲戚咧，佢喺机场翻嚟咧，佢同我讲：，哇，乜原来要成200多蚊嘅的士费？我话梗系唔使啦，100多蚊啫嘛。即系我当然怀疑嗰个的士司机系有问题啦。咁、希望呢啲害群之马咧，就唔好影响到的士行业嘅司机咯。因为的士司机咧都有好多好好人。 系啊，好多好好、 啊。系我上车就同佢哋倾偈啊！你哋有冇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啊？咁样好多都有噶。啊，晨光第一次都好多人听。 咁梗系啦。 系啊，所以希望啲的士司机都留意翻咯，几好嘅呢一个嘅礼貌运动。 是咪啊？系啊，咁啊，梗系啦。我自己都试过亲身经历，就系搭的士嘅时候咧，哇！嗰、那个的士大哥真系好嘢。佢、除咗有嗰啲酒精搓手液提供之外啦，又有纸巾啦，即系基本上有好多你想要嘅嘢咧。譬如呕吐袋，你系见到佢已经准备定啊，即系嗰啲咩事嘅，其实 会为个乘客咧提供啲支援，我觉得真系相当做得出色添。 冇错噶，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向呢方面学习啦。咁、香港始终都系希望可以形成呢个的士业一个礼貌之都。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成日咧喺西铁站翻我屋企咧，唔跳标噶，好近噶。咁我都试过，即系有两，即系唔系两位，有某啲的士司机话佢哋咁短程咧，真系唔中意啊。但系希望佢哋会体谅下咁样咯。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都做生意嘅，未必单单生意都大嘅、 有大有小， 大小都做嘅话咧，生意就会嚟啊！ 多啲笑容啊，今日乘客见到你都开心啲啊！ 系啊系啊，啱嘅啱嘅，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船仔都飞咗出去噶啦，咁啊，唔知道出边嘅天气点咧？ 真系学 Didi 话斋咧，今日天气好咗好多。 哦，蓝天白云啊，真系。 有少少云嘅，咁但系。就是个天系几蓝嘅，同埋有阳光，最紧要呢一样 嘢。哦，咁啊可以啱咯，顺便晒黑你啦，你咁白。 咁又唔好，我都会查翻房。 哦，系咩？ 系啊，所谓一百遮三丑啊嘛。 健康肤色嚟噶嘛？ 唔使咁健康嘅，有时白白地几好啊。 唔好，你都话一百遮三丑啦，你啱噶啦，黑啲好啊。 太靓啊嘛。 系啦，喂，咁啊，仲有啲咩天气嘅嘢同我哋讲下？ 最近咧，咪成日有一啲雷暴警告嘅。咁、我有个疑问，因为我都想夏天嚟，咁中意游下水啦。咁、但系咧又好惊雷暴警告之后，我个区系咪先泳池闩晒唔游得？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你觉得嗱，如果有雷暴警告，系咪即系所有全港嘅泳池系会闩晒咧？你估下系咪？ 唔单止泳池，其实泳滩都系一样嘅。有阵时你见到系啦，有阵时雷暴警告啦，咁我见到譬如自己嘅手机出咗，因为雷暴警告，咁如果我喺泳滩嗰度嘅时候咧，我都会留意啲救生员啊，佢哋嗰个嘅举动。咁有阵时雷暴警告出咗咧。啊！佢哋都系未必真系会即刻关闭嗰个嘅泳滩，原来佢哋系按照翻咧啊睇翻佢自己嗰一带嗰个天气嘅，唔知系咪咁嘅咧？ 系啊，哇，好劲嘅小白你，果然系睇开天气哇！ 系咧，陪仔去海滩去得多啫， 系嘛？因为其实你打开天文台有个应用程式啦，咁你会见到，如果你有落定位，即系你正常有开 GPS， 即系你个定位系统咧，其实你就睇到你嗰个分区有冇雷暴嘅。 系， 譬如就应该系第一版。第一版、你个区就会写住你个区啦，咁、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如果有雷暴警告就会有个雷暴警告提示嘅，咁、如果有红点咧，即系话代表嗰个分区系有影响，即、系会有雷暴啦，咁、个时候嘅个区咧先可能会有一啲泳滩或者户外泳池系会闩咗嘅，咁、所以就唔使咁惊啦，即系你一见到雷暴警告就唔使，哎呀雷暴、唔好游水啦，其实你可以睇一睇你分区先。 明白，咁其实亦都仲有一个咧，天文台嗰、那个譬如程式入面有一个叫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啊，都讲过几次噶啦。咁佢入面咧都好清楚话俾你听咧，即系嗰个闪电嘅位置啊，或者系嗰、那个降雨嘅位置喺边一度啊。咁佢有个 timeline 嘅，即系有个时间轴嘅，会不断喐嘅。咁大概系个半钟啦，那个 timeline 大概一个钟头松啲啦。咁你就知道咧啊，我身处呢一区到底嗰、那个落雨嘅情况点咧？啊，有冇雨咧？咁样咁你可以睇得清楚啲啦。 系啊，呢、个最紧要，因为有时出去食 lunch， 有冇带即系谂紧带唔带遮？其实你可以出去食 lunch 之前咧，去一去天文台望一望，咁你就知道你嗰一区有冇落雨，咁你可能就唔使带把遮，因为带把遮都烦噶。 系啦，啱啊，啱啊，咁大家可以活用一下呢啲嘅天文台嘅软件啊吓。 系啦，咁我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有几阵骤雨，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 咁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9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上嘅7:22啦，咁嚟到晨光大学嘅时间，咁啊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打咗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系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小白之外啦，亦都有啱啱睇完天气嘅船仔都翻咗入嚟噶啦。咁啊，最想问一下 Mimi 咧，咁啊营养方面啊，今次咧想提一提咧就系嗰啲油啊， 系啊， 即系嗰啲食用油嘅问题啊， 系 好多唔同种类噶、有啲就话系动物性嘅油啦，又譬如牛油啊，有啲又话猪油啊，有啲又话喂，原来猪油要人造猪油嘅， 嚇，而家已經有人做 幾匹啦，跟住又有啲譬如係日本人比較上多用嘅，譬如沙律油啊，有啲係葵花油啦，橄欖油我哋都成日用嘅。 我中意點沙律咯，係 啦，好多種油喎，花生油啊嗰啲全部。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到分別油嗰、那個同埋嗰個用法啊、營養成分各樣嘢咧，咪咪？ 咁首先其實我哋要分返佢係植物定動物來源啦，咁你都有提到有即係譬如豬油啊、牛油呢啲係一啲嘅來自動物嘅油啦，咁呢啲嘅其實一知道來自動物嘅呢，一定嗰個油入面我哋嘅成分有分話飽和脂肪啊，一個會增加啲心血管嘅毛病啊、膽固醇高嘅脂肪嚟㗎啦，飽和脂肪。咁另外有兩個好啲嘅呢，就係、是、一個嘅單元不飽和同埋多元不飽和嘅脂肪。咁動物嘅脂肪嘅话咧就会多一个即系嗰个不饱和脂肪啦，咁所以我哋尽量选择嘅话都要少啲来自牛油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猪油做嘅食物啦，咁咯，系啦。 哎呀，煎酱三宝好似有猪油嚟嘅喎，系咪啊？ 好似豬油撈飯 啲嘅，其實係啊，咁啊，譬如菠蘿包又會有豬油啦，面頭唔係就做唔到嗰個咁香脆嘅皮啦，咁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係少用嘅啫，唔係話代表即係一啲都唔夠得嘅咁。咁如果喺屋企煮食嘅油嘅話，我哋就要揀一啲係植物性嘅。咁但係植物性得嚟咧，都係幾複雜下嘅，因為你又有講到咩桂花籽油啊， 又花生油啊， 係啦，又花生油、 粟米 油啊，又橄欖油啊咁。咁呢啲嘅話咧，其實都會隨著佢個純度咧，而要睇下用喺邊啲位嘅。特別橄欖油其實分好多，有初榨啊，跟住又有純正橄欖油啊，好多呢啲咁分嘅，係啦。咁而我哋可以做到嘅話咧，即係你話我唔知，咁其實都睇下個包裝。嗰個橄欖油通常都有包裝，佢寫明係邊啲可以煮，邊啲咧就係淨係放做沙律油嘅。因為如果佢寫得係沙律油嘅話咧，佢個温度咧冒煙點我哋叫，就好快會出現噶啦。咁而咩叫冒煙點就係如果你煮嗰、那個油，佢開始會見到，咦？哇！轉個頭就有啲白煙上嘅話咧，就唔代表啲油係好熱，而係啲油開始氧化啦。咁就慢慢氧化嘅話，其實就可以產生致癌物噶啦。 哎呀！ 咁、要真係睇清楚個包裝， 即刻睇添啦，致癌物質喎、 系啊系啊，所以要分翻清楚，唔好话诶屋企有支沙律油，我都系油嚟噶啦，我就爱嚟煮啦咁。大部分嘅沙律油都唔系好煮得嘅。咁而我最近听到咧，最多人讲就系牛油果油啊，爱嚟买嚟煮啊咁。咁但牛油果油其实嗰个煮嘅温度咧都系好低嘅，得170多度嘅啫，个冒烟点。咁所以其实譬如系一啲嘅煎嘅嘢啊，或者可能去到要焗嘅，佢系唔用到噶。系啦，咁所以呢啲要好小心，即系佢好得嚟，其实我可唔可以爱嚟煮餸咧？呢、這个真系要好小心嘅。 咁如果系要拣一个油啊，即系譬如植物性好似好啲嘛、你建议系拣边一款呢？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花生油嘅、即 系你又中意食花生咧，边又中意食花生油啊？ 哎呀，一样啦，两样都中意食啦。咁你食花生油嘅时候咧，譬如但系我屋企最近都系冇乜用花生油，就话啊唔健康啊咁样。咁究竟系边一款系比较好呢？ 花生油系如果炸。嘢系咪又香啲，但系又即系麻烦啲嘅咧？健康方面， 嗱，讲得啱嘅，花生油系好香嘅，所以老人家好中意用花生油嘅，系啦。咁 后生仔都中意， 都闻到嘅。其实用花生油煮餸，佢嗰个味系特别浓。咁花生油唔系一个差嘅油嚟噶，粟米油都唔系嘅，系中中挺挺嘅，系啦。咁而即系多。常講嘅就會係真係煮得嘅橄欖油啦，亦都有葵花籽油啊，咁亦都有葡萄籽油啊，同埋有芥花籽油呢啲。咁其實呢啲油咧都會幾好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問真係再去比較佢個冒煙點嗰啲咧，咁我舉例三隻啦，即係譬如好似芥花籽油啊、葵花籽油啊同埋橄欖油嘅話咧，咁葵花籽油同埋芥花籽油嗰、那個。冒煙點係受熱度係較高，係較安全嘅，係啦。 咁花生油嘅受熱度就更加高啦，係嘛？我見啲人成日都嚟炸嘢，唔係㗎， 唔係㗎，唔係啊！佢都唔及芥花籽同葵花籽㗎。芥花籽同葵花籽係差唔多，都係幾好嘅一個高温嘅油啦。咁如果你講炸嘢嘅話，咁亦都有一啲嘅油，譬如葵花籽，佢有一隻咧叫做 high oleic 嘅，咁佢係專貨，譬如好似氣炸鍋呢啲高温煮食嘅油。 咁佢冇咁容易變化。咁其實呢啲咧，亦都真係喺超市咧，你花少少時間，佢都會而家寫明邊啲油係啱嗰個嘅氣炸鍋咁。因為氣炸鍋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一個煮食方法嚟，因為太高温煮食，我哋其實啲嘢食就好容易變化噶啦。 Mimi， 你就話花少少時間睇啫，我哋啲平常人咧睇嗰個 spec 啊，哇，又攞放大鏡又成，我哋真係你可能一分鐘睇完啦，我企喺度睇十分鐘我都未睇完啊。 我都唔係噶，有時去超市都要企一個鐘啊。 係咩？你係營養師嘅堅持嚟嘅喎。 實在太多新嘢，真係要去睇下。咁同埋亦都真係咧，有好多好好嘅。其實唔使鉛幾多噶啦，佢好多時為咗想你容易買到佢咧，佢都喺個面頭個標籤佢都有提，即係佢適合點樣樣嘅咁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都可以容易揀到嘅。 咁頭先有話過，譬如橄欖油都分好多唔同種類啦，咁樣。咁如果你花生油，其實本身自己是不是都分了很多不同的级别的有没有 的没的没的。是橄榄油特别会分由初炸又怎样样 分不同的就是它的榨取方法咯。是啦咁、越要去煮得的话就要那个 extra virgin 就是要去到最精提炼的咯。因为有很多人听到说哇精制的东西就不好但如果要是稳定性的话就真的要一些纯正的油咯。精制纯正油是。 明白咁所以呢就揀油都很多学问。 是啊。 今日问的呢都仲是相当之皮毛。 是真的 咁我哋可以再问得深入少少嘅咁留返下一次。 下次 冇问题。 下次我諗油嘅 topic 都真係有排讲即係营养学真係相当犀利啊。咁今日唔该晒 Mimi 先咁约定啊下个星期四嘅时间呢之后我哋又再一起讲下油啦。唔该晒 Mimi, 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大西洋内爆解体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残骸，已经由船只运送到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圣约翰斯港，当局用起重机将潜水器残骸碎片吊运上岸。美国海岸防卫队其后表示，在残骸中找到相信属于人类的遗骸，医疗专业人员将会进行分析。泰坦号在今个月18号在北大西洋下潜，准备参观铁达尼号邮轮残骸，期间失去联络。搜救人员在事发第五日，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500米的海床，发现泰坦号残骸碎片，泰坦号内五个人全部罹难。美国白宫证实，总统拜登已经开始使用睡眠呼吸机，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睡眠窒息症问题。白宫发言人贝茨说，自2008年以来，拜登的详尽医疗报告已经披露他有睡眠窒息症问题，而他星期二晚曾经用睡眠呼吸机，强调有这种病史的人来讲是很常见。80岁的拜登是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寻求连任的他年龄和健康都是选民关注的焦点。拜登今年2月曾经接受例行身体检查，当时医生认为他适合担任总统职务。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俄军导弹袭击，当局说死亡人数升至11人，另外有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袭击造成一间餐厅和多间房屋受损。当局说死者包括至少3个小朋友和一对14岁的孖生姊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安全部门和警方特别部队已经就袭击事件拘捕一个人士，他涉嫌协调这次恐怖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回应事件的时候说，俄军只是打击和乌军有联系的目标，并且再次强调不会打击民用设施。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喺龙翔道近住北假山花园。另外在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有线电视大楼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跟进翻较早前在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去油塘方向部分行车线解封，而反方向去荃湾的快线是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空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还有坑口的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车龙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他是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算成绩要做得够全面，才可以制定更加周详的升学计划的。 各位同学将会面对放榜，其中一样嘢导致大家咁担心呢，可能是放榜个不确定性，包括是放榜之后个成绩是怎样，以及拿着这个成绩可以有什么课程选择。所以同学其中一个工作可以做呢，就是先预定不同类型的成绩，最好的成绩是怎样，以及最差的成绩又是怎样。当中的重点就是要够具体，包括是每一科那个分数是几多，并且按住不同的分数做定一些不同的准备。同学在制定的时候要具体将那个内容写低，当同学可以做到这个行动表的时候，那个不确定性就会减少。放榜之后呢，只要按住不同成绩去做不同的报名方法呢，自然就不需要担心了。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顾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见威人你喺度做咩啊？哇，睇片啊！ 系啊，谂住睇下有啲咩做节目可以讲嘛。 咦，你用紧呢度嘅 WiFi 喎，安唔安全噶？ 放心啦，政府 WiFi 无线上网好安全噶，有加密通道，仲有点对点堵截，同埋内容过滤保护添啊。 咁都 OK 嘅。 加上我嘅装置装咗防毒软件同埋个人防火墙，咁我上网就放心晒啦。 想知多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阿 Luke 健威知识会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咧，就系大家都可能已经热肚咗好耐噶啦，尤其是系有屋企嘅朋友啦，要等暑假先至可以去旅行嘅朋友啦。今年嘅暑假你 plan 好晒未咧？会飞去边度咧？定系会留港消费咧？ 想飛啊，不過暑假就啲機票同大家 check 過咧，都貴少少嘅相對，因為都係兵家必爭之地啦。譬如簡單來說，去東京咁機票幾多錢啊？5000蚊一張咯，依家已經去到，譬如講緊咧八月嘅旺季，如果你拉埋啲禮拜六日咧想飛三日兩夜東京之行咧，禮拜五飛，禮拜日翻嚟咧，咁就5000蚊到啦。因為主持人都真係有睇過嘅， 人均啊呢、這個 係啦，人均㗎，即係張機票咋。咁大家就要諗諗佢啦。 小白咧有冇諗下帶啲仔仔去旅行啊？ 暑假嘅時候都有啊， 係咪啊？ 暑假希望可以去到一個 trip 啦，因為都幾年冇唞過。 你應該係翻老家翻日本嘅係嘛？ 翻去大阪 啊， 去暫時就計劃咗去大阪嘅。 小白希望早啲買咧，可能會平啲。 係啊，我嗰陣時特登啊，好彩唔使外撲啊，因為我屋企咧有成員咧就好努力去到揾嗰啲比較相宜嘅價格機票， 著數專員 咁啊咁啱咧見到有嗰啲 package 啊，又咁啱又俾佢撳到喎， 犀利 係啦。咁不過咧就最近就因為外國有位親戚咧就想一齊去，係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就補買一張咧就拉翻高個價咯。 哦， 因為已經你好難去到特登就就翻呢班嘅機位啊，咁所以唔緊要咯，咁啊拉扯高少少啫。 見你講到口窒窒，唔好講啦，好似原先都系抵玩嘅，总之而家就搞贵咗啦，张飞 多个人更加开心系咪？ 系啦，冇错啦。 船仔咧， 我谂紧去一个好短嘅 trip 咯，系谂住去周边都系亚洲地区，但系未拣定地点啊。 系， 因为我都喺度度紧呢一个机票嘅价钱。 系啊，我都知道大家都系倾巢而出去到揾下着数啦。 系啊，都系钱嘅问题。 自己有冇啲未用晒嘅礼数啊、积分啊嗰啲可以换啊？有嘅话就系时候啦，机会嚟啦。 啲礼数都唔系咁容易换啦，你打个电话起码打咧半个钟头先有人接听你。 而家唔使打电话噶啦， 系咪啊？ 你已经可以上网自己用你嘅手机就解决到呢件事啦。 系，不过都好似打电话踏实啲嘅。 系咪？始终都未接受到完全 AI 冇人接你声音嗰个嘅 做法。储咗咁耐分，应该有个人去招呼一下。点 都揾个真人嚟啊！ 自己啊，话晒我都系。 你咪啲咩顏色嘅客户啊？ 鑽石底部嘅會員啊！ 系嘅系嘅，即刻揾个专人接你先啦。O， 咁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因为第一，即系嘉明都当然会有谂下去唔去得旅行啦。咁但系实在家中嘅 B B 有啲细啊，咁我都唔系好敢呢个时候就同佢周围去咁样。不过咧，邓下人哋开心都好事嚟嘅。咁当然啦，身边都好多朋友话：哎呀，系时候去一转泰国啦，系时候要翻去大家香港人最中意嘅地方啦，去日本、去东京啊，去边度边度咁样。咁啊，有啲人就话：啊，去台湾都好，或者去啲唔同嘅中国内地嘅地区都好咁样。咁但系咧，今日我就想讲下咧，有啲特别嘅日子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有啲时候咧，真系你要拣中嗰个时间去呢个地方咧，先至会特别好玩。譬如你去谂开去泰国嘅，未必暑假去，你可能会拣啲特别嘅节，譬如泼水节啦。 哦， 香港人都非常之熟悉嘅，香港都有泰国泼水节嘅街头活动啦，系咪？都好熟噶啦。咁另外，譬如话诶，嘉明以前好恨嘅咧，就去西班牙嘅番茄节。 哦，呢个劲，好似话即系喺条斜路嗰度碌晒啲番茄嗰度，大家搞到成身红卜卜，又唔系好介意。 全部都系番茄人啊！ 系啊，成条街都系番茄啦。有啲旅游达人咧就话：你千祈唔好着牛仔裤去出席，因为咧啲牛仔裤咧会系湿住，好难清洗嗰啲番茄籽啊，会溶晒落去呢啲裤袋啊，系几恼旧嘅一件事嚟嘅。 但其实着咩都会食咗落去，你着条瑜伽裤都会 当去海滩咁系咪得咯？ 系啦， 着泳衣系嘛， 或者你着啲潜水啊，谂住都系一系就转让，一系就差唔多系时候噶啦，嗰啲衫咁就会冇咁肉痛咯。冇咁肉痛咯，咁但另外有一个节日咧，阿嘉明都系第一次了解到佢，咁啊咁啱就会喺暑假期间发生嘅，就系韩国啦。韩国嘅朋友可以留意下呢个叫做保宁嘅泥浆节。 我泥浆即系一齐喺度泥浆嗰度左搭右搭嗰啲嚟， 打摔跤啊， 系啦嗱，一听到就可能系咪玩泥胶摔角啊？有，系咪玩泥胶美容啊？有，系咪有啲泥胶有关嘅食品啊？有，泥胶彩绘有冇啊？都有 workshop 都有、啊， 只要有泥嘅就系关佢事啦。 系、啦，你基本上可以谂下大人细路，你同泥家泥浆有关嘅东西，都可能喺呢一个节日入边咧揾得到嘅。因为佢实 在依鸡都有得食喎，随时 好多唔同嘅体验区啦，甚至乎咧有啲嘅比赛活动咧系有泥浆演唱会啦。 泥浆演唱会， 呢个泥浆演唱会劲喎！旧时咧 heavy metal 咧最盛行嘅年代咧喺美国咧，咪好兴撞嚟撞去，跟住喺个泥浆嗰度撞嚟撞去嘅。 本身因为嗰件事咧，佢啲户外露天的一些大型音乐会咧，经常都会有落雨的情况发生。咁佢哋嗰啲大草地咧系会变泥地噶嘛？咁所以佢哋一去到啲摇滚人士嘅一啲演唱会，就搵 mosh pit， 就真系啲人咧围住个圈撞嚟撞去，就自然整咗个泥浆氹出嚟咯。咁但系呢个就唔知系咪同样做法咧，但 系 有泥浆演唱会啦。 几时举行噶？嘉明呢、 都几长时间噶，佢玩足两个礼拜嘅起码。咁今年咧就会喺七月嘅二十一号开始，去到八月六号，咁都真系搭正呢一个嘅暑假期间啦。咁、都有唔同嘅小朋友咧，都会想尝试一下去玩嘅。不过咧，佢嗰件事咧就唔系话真系去到市区就搞掂咯，有少少远嘅，因为佢嗰个嘅地方咧都要可能你搭车去到呢个嘅保宁嗰边啦，搭翻大概35分钟嘅车程啦，咁、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举行嘅场地啦。 保宁知喺边？我又唔系好熟南韩，即系咪直飞首尔，跟住转车就去到保宁咧？ 佢叫做中青南道嗰边咯，都系一个保宁市嘅地方嚟嘅。 我帮大家睇咗啲机票啦，嗱 点啊？ 系啦，因为当 好一条龙啊，当 人哋唔帮我格价嘅时候，或者我打电话打咗半个钟头唔通嘅时候咧，我神光第一次，我即时话你听，你第一日系举行系几时啊？七月廿一号 啊，系啊。 嗱，如果你廿一号飞咧，廿三号翻嚟啦，咁当你玩一个 weekend 啦，咁你即系南韩凑住啲细路仔玩到咁耐咧，嘉明我帮你睇过啦，最平嗰张机票啊，3250蚊，不连税，直航三个半钟头就飞到去啦，咁、样，咁啊，around 都系3000零蚊啫，飞南韩一个 weekend 咁样一张机票，佢咧加四口，嗱我唔知细路仔系咪机票会平啲噶，我想问， 唔同年纪嘅，首铺嗰啲咧就真系坐大髀或者系坐第一行嗰个床仔嘅啫，通常都系象征式嘅收费嚟嘅啫，咁、但系去到要占座位嘅话咧，就起码都一半噶啦， 哦，咁大概10000蚊三张机票咁样咯，系咪啊？ 系啦，咁上 下， 系咪你请我去先？ 请唔系问题。住方面我解決唔到啫，因為南韓啲住好似好貴貴地。嗱，我又問一下，即係小白同埋船仔有冇去過南韓？我就冇去過嘅，因為係啊。 我淨係去過，我唔知點解好奇怪，我係冇去過自由行咯。即係我反而每一次咧，我記得我最細個嘅時候係跟呢個旅行團啊，係啦。咁我淨係記得，因為好細個，我就記得個記憶就係去食香瓜同埋去農場度擠牛奶。 香瓜即係乜嘢啊？ 即係佢哋當地一個特產嘅水果，係啦，係好食嘅。因为我记得我落车系咁食。 食到上車都仲食緊嘅，係啦。咁第二次去咧係做啲咩咧？係遊學團咯，係即係跟學校去。咁就嗰次就藝術啲嘅，因為佢係藝術旅遊旅行團， 都係去翻南韓， 去南韓首爾嘅。 有冇呢個梨花女子大學？ 我係去梨花女子大學嘅買嘢，咁就買咗一個鐘頭，係好唔盡興嘅，一個鐘頭，乜都未得啊！我行咗一陣，我就話嚇，我咩都未買喎，係啊，所以我都想試下自己自由。行去一次，即系起码可以拣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啊！ 帮下你啊，三千零蚊啫嘛，依家啲机票嗱，全部都少量啊，应该少量应该十张以内啊， 都系多人拣选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喺呢个七月中至到八月头嘅期间去试下玩呢一个泥浆节嘅话咧，咁都要另外收入场费嘅，不过几十蚊嘅啫，即系就算系大人小朋友都系啦，大概都系卅几蚊至到七十几蚊咁样 OK 啦。咁除咗有呢个泥浆演唱会啦，有啲街头表演啦，亦都会有啲叫做泥浆五人制足球大会啊，泥浆海盗船啊，咁夜晚又有表演，又有烟花睇啊，咁样 系咪得噶？啲父母，即系我又喺度谂，即系细路仔，我哋而家可以玩到全身泥巴。 如果你系谂住咧，直头玩泥浆呢个 topic 嘅话咧，你唔好谂，你带最多你系带多几件唔同款式嘅 泳衣， 系冇错啦。然后咧， 佢就泳衣啦， 净系带多一两件系可以替换嘅衫，同埋最紧要攞毛巾。 系啦。 咁你就可以去啦。 如果最难说服嘅系妈妈嘅话咧，妈妈有泥浆美容产品卖嘅， 系 又睇下会唔会啱下一家大细， 同埋好多大只嘅人士去玩噶， 系 你又啱。 Look at this stuff, isn't it neat?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trove,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rn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how her. 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adgets and gizmos aplenty.I've got who's it's and what's it's galore. You want thingamabobs? I got 20.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I wanna be where the people are. I wanna see them dancing.Walking around on those, what do you call them? Oh, feet. Flipping your fins, you don't get too far. Legs are required for jumping, dancing. Strolling along down a, what's that word again? Street. Up where they walk, up where they run, up where they stand.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 What would I give if I could live out of these waters? What would I pay to spend a day warm on the sand? Betcha on land they understand. Bet they don't reprimand their dogs.Bright young women, sick of forming, ready to stand. Ready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know. Ask them my questions and get some answers. What's the fire and why does it, what's the word, burn? 代嘅 Little Mermaid 佢系 Halle Bailey， 咁啊嘉明都曾经有幸访问过佢啦，同埋佢喺电影当中嘅好拍档啊，就是、另一位嘅女主角 Melissa McCarthy 啦，即系饰演即系海嘅 Sea Witch Ursula 呢一位嘅女主角啦。咁啊，话说咧，我都邀请咗啲小朋友咧，有啲咩问题想问下呢两位咁犀利嘅角色噶？咁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咧就想问下 Ursula 呢一位嘅海底嘅女妖怪啦吓，你当佢系点解咧？你喺水入边都有化妆，啲化妆又唔甩咁靓嘅，你估佢点答？ 防水嘅，因为 佢话咧，原来啊呢一、這个角色嘅Ursula 咧系好中意揾啲贝壳啊，同埋喺水底海床嗰度咧揾啲唔同嘅物料，就系、是、搞就系、是、好似泥浆咁样搞完之后咧将佢变色，然之后先搽上块面度噶，系专登做俾海底先至用噶。 咁、哦、如果你去沙滩，你啲女会唔会都跟住佢咁样攞啲贝壳啊，攞啲沙搞搽落你块面嗰度咧吓？ 好彩冇，但系都对贝壳好有呢个兴趣。啲妈妈冇咁大，嗰啲贝壳可以好似佢哋咁样戴喺个胸度嘅。 咁难答嘅问题，交翻俾你先，嘉明妈咪。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船仔。 最近內地的年輕人、除了喜歡來香港即是穿著校服拍下照之外呢、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已經很特別的了，來香港穿著九龍城的女校的校服拍照。 原來我們的校服是這麼漂亮 的，是漂亮的， 不過他們那裡就是留在內地做些什麼呢？原來年輕人呢是很喜歡玩一件事叫做彩票、即是得閒無事呢、可能就會落公司樓下的彩票站就買一張彩票這樣。咁多数佢哋买嗰个类型咧，就唔系香港嗰种六合彩嘅，好、多咧一种叫做刮乐啊、即系你刮完出、有奖就有奖啊咁样。大家估下，嗱头四个月嘅销售额咧系达到几多亿？ 哦，咁好夸张，大六十几亿啊！你可以几多亿都可以几多亿噶、 系去到1700亿。 哇！ 嗱，同埋最特别嘅系，因为以前咧，原来佢哋话比较多人买系边咩人咧？ 体育彩票咯，旧时就 系啦。体育、其实都有体育彩票嘅、但系原来一开始系一啲中年嘅男士中意买多啲嘅，而家咧反而系年轻人、 系啊，好多嘢都可以活化嘅。我见依家马场入边都好多后生仔嘅， 系噶，系啊， 又多咗啤酒员咧， 即系着到唔同嘅打扮入去影下相， 系咯，听下音乐咁都得噶嘛，未必一定要去博彩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博彩要有节制啦，咁啊，同埋18岁以上人士咧先可以参与噶， 系啦。咁佢哋点解要咁样做呢？原因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佢话佢觉得咧，即系中1000万比起你。赚1000万是更加容易 的。我调转头问你啊，你都是后生女，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仲容易啲 嘅。点解嘅？如果计 probability， 即系嗰、那个划然率咧，划然率咧，其实真系唔高噃。 咁但系起码如果你肯买嘅，我觉得可能机会都会突然间嗰一期你好运可能得咧。 其实会唔会系而家啲年轻人咧太睇小自己啊？你将自己嘅 probability 拉到咁低，即系自己成功嘅 probability 拉到咁低。 系嗱，呢个系相对小巴讲得好啱，好认同，我都好认同啊。好认同， 即系你冇理由，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我自己能够成功赚1000万，一定系好过我自己拎去买彩票啦。 我咁又系，个成功感系大啲嘅。 孔奕璇啊，你得噶？ 系啊，我觉得我得嘅。 你得噶？ 因为你哋，我相信我系得噶啦。 你得噶？系啊。 系咁，同埋佢哋，其实我觉得有啲唔系真系完全系因为钱嘅，系嗰种娱乐心态。之前咧咪有口红效应嘅，唇膏效应嘅，即系你疫情咧就最中意买啲平嘅唇膏咁样，反而就会系咁买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哋就系用彩票，因为其实彩票你买一张，我谂内地应该好平嘅， 10-20蚊人民币。 系啦，咁而家其实香港买一张都唔算好贵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其實真係如果中咗嘅，咪嗰日心情好，即係心情好啲咯，咁樣係有啲似少少嘅娛樂，即係有啲似少少嘅抽獎，係啦，咁就每日買一張咁樣。 都係嘅，就同我哋細個一樣啫嘛。記得啲文具鋪咧，咪有得搣紙仔喺度抽獎嘅， 係啊， 俾你換到唔同嘅禮物嗰啲咧。 哦， 又冇玩过、啊 啊。你冇玩过，我细个已经中意玩呢啲噶啦。 系 啊，总之佢有张纸仔俾你揭开，跟住入面写住啲唔同嘅号码。嗰号码咧就如果一奖咧就一盒四驱车嚟嘅， 哇！ 二奖咧就可能系乜乜乜咁样啦，都有啲玩具嘢嘅咁样咯。 嗯、 我记得有、啊 哦啊，我系中意玩嗰个乒乓波嗰个机啊， 弹弹波嗰、那个啊嘛。 我到而家咧都会玩嘅、 嗯， 我每逢一经嗰部机咧，我就会问我阿妈有冇一蚊，即系我阿妈呢个时候就会话我噶啦。 几廿岁女仲日日 你做咩同啲小朋友争啊？ 但系呢个都牵涉我哋成长嘅过程咧，少少叫做仲裁。嘅心态啊，咩叫仲裁嘅心态？譬如你细个咧扭嗰啲 yes 卡咧，就系嗰个仲裁心态咯。啊，我可以有刘德华嘅闪中闪咁样，系 咪闪亮亮嘅郭富城嚟嘅先？ 系啊，跟住当然啦，张卡系有 value 嘅，喺嗰、那个同学间嘅市场入边咧，系有转 resell value 嘅。 或者我以前就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小学嘅时候就系转卖呢啲 Sailor Moon 嘅卡咯。 系啊， 好劲噶！我有张金色嘅Mercury 的小卡嚟噶， 水星啊， 系啊， 水野亚美， 水野亚美，我都谂住讲水野美，哇，好嘢嚟真， 果然系中粉， 我系中粉系嘛， 系啊， 你有冇谂过，系我可能当年嘅女朋友系中粉， 继 而令到我屋企都充满晒呢啲美少女战士嘢咁样，喂，不过记得咧，你咪好中意呢个后街男孩呢队乐队嘅， 系啊， 喂，嗰阵时都有嗰个卡噶。你有冇抽过？佢有外国版噶， 佢咩？ 系啊，唐本光同埋唐本光一都有嗰个卡噶，我记得， 即系好似有啲人 唔系本地，唔系净系本娱啊，外娱都有噶。 我当年抽嚟抽都林志颖啫， 唔系啊 ，Snap 都有噶嘛， 系 Snap 都有，木村都有， 系啊，你唔讲我都唔记得。 有，嗰阵时好劲噶。 咁系咪要好似分开储定系一次过一张有晒五个喺度噶？ 唔系噶，要都系分开储噶， 系啊， 都系集邮咁样慢慢集，慢慢扭咯。 当年啲偶像依家都有啲唔同咗咯。我有几张广末凉子嘅卡嘅。 哦， 不过依家唔知摆喺边。 诶 ，Snap 都冇咗啦。 系啊。 算啦，再做冇 紧要啦。其实中彩票咧，我都觉得系运气之余，其实最紧要令自己开心啫。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三分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 O 咧请嚟啦，呢个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啦，因为啱啱打开咧呢份报章咧，就系、是、啊 ，Dicky 讲翻个港股，琴日咧微升23点，咁啊电动车急弹，咁啊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就表示啦，港股昨日咧窄幅上落，主要反映全球。咁多嘅國家嘅央行加息啦，加速咗市場對聯儲局嘅加息預期啦，呢、這個報章嘅說法啦，咁啊經過一晚美股啦，咁啊隔晚美股都要跌嘅，咁啊持續都係都嗰、那個加息預期都繼續會發酵喎，雖然呢即係零售銷售嘅數據出嚟幾好，咁啊究竟呢港股啊點睇呢，而接近半年結啦，港股你覺得係好係壞呢，咁嚟緊嘅投資氣氛又係會點呢，咁啊一次過交晒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下好唔好，唔該晒你，嗯。 好、哦、又好啫，咁啊唔使報章說法啦，等我現身說法啦。讲到呢一、這个即系港股咧，咁啊，即系我放咗一个悠长嘅假期啦，咁啊，即系喺放假过程里边咧，曾经升过啊，但系升完之后咧，又跌翻晒落去，咁啊，而家咧 就打回原形突少少噶啦，都已經嚇。咁啊，頭先咧，歐都講咗一個真係我都繼續認為係影響緊即係全球金融市場嘅一個幾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各國嘅央行嘅貨幣政策啦。咁啊，喺我去旅行嘅期間咧，咁啊，即係都遊歷咗好幾個歐洲嘅國家。咁啊，尤其是去到瑞士啊，甚至乎個別嘅國家嚟法國啊，咁我都感受到一個氣氛嘅。那個氣氛咧就係咩咧？就係通脹嘅氣氛啊！哇，啲嘢都幾貴下㗎咁樣。咁啊，但去到德國咁啊好啲啦嚇，講個通脹。嗱，講到咧有一件事咧，都真係亦都係同個通脹有關嘅喎。咁就係點樣咧？因為啱啱咧呢一、這個嘅歐洲央行啊行長啊拉加德，咁同埋美國聯儲局嘅主席咧，就不約而同咧就喺同一個地方咧，就係、是、做咩咧？就是、有發表一個。即係對於通脹預期嘅言論，咁因為啱啱咧，即係呢歐洲中央銀行咧，嘅論壇裏邊咧，咁佢哋就講咩咧？咁啊，大家講嘅都差唔多啦。咁啊，包括咧就係話阿拉加德嚇行長就話咩啊？歐洲仲有得加啦。咁因為咧呢一個嘅歐元區嘅經濟韌性可能被低估。咁啊，即係核心通脹咧，即係都係嗰句啦，仍然係居高不下啦。咁啊，聯儲局啊，主席阿巴威爾咧。都係咁講啦，大家唔好忘記咗就係、是，其實啱啱對上嗰轉咧，聯儲局咧就叫做暫停咗一次加息咁大把嘅咁，咁但係問題停一次之後，唞一唞之後咧，睇嚟又要再啟動翻啦，因為咧過去嗰個零禮拜咧，哇，即係全球各國啲央行，尤其是即係。少少爆冷嘅就係呢一個英倫銀行啦，喂一加加半厘喎，瑞士央行又要加啦，咁啊仲有好多央行咧都係即係磨拳擦掌啊，包括頭先都講到嘅即係歐洲央行啊同個聯儲局啦咁，咁喺咁嘅時代背景之下咧，咁啊人民銀行咧就為咗要刺激經濟啦嚇，咁就調翻轉頭咧就減咗貸款市場利率嘅，咁啊其實咧。即係貨幣政策都有好多種啦嚇，咁啊呢一招啊算大招嚟㗎啦咁樣，咁啊降準都唔降啦，一次過減息啦咁，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即係肯定就會導致到有個情況就會令到人民幣嘅匯率咧就係有一個下跌嘅情況。咁好啦，咁啊即係人仔啦嚇，咁啊亦都繼續咧有個回落嘅情況，咁啊隔晚咧其實都繼續都有個回落㗎嚇呢一個離岸嘅人民幣，咁啊喺即係即系而家呢一个亚洲交易时段都系咁去到都七个月嘅低位啊吓，咁啊呢一个今朝早即系官方个开价都系跌，咁简单啲讲咧，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啦吓，即系都难以避免噶啦，为咗要即系要刺激经济咧。要去減息咧，咁就係令到個貨幣咧就會有個偏軟。咁當然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咁人民幣偏軟喎，咁點啊？咁理論上就會當對於啲出口商嚟講有啲幫助啦嚇，因為即係即係中國嘅貨品服務，咁嗰個吸引力就會增加啦，因為即係嗰個價格都有個回落。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去講，短線嚟講咧，即係人民幣嘅下跌咧，就梗係會不利於人民幣資產嘅股市嘅表現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導致到點解咧？即係呢個我哋區內唔係淨係 A 股啦，我哋嘅港股咧，即係近期都係即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咁啊，雖然跌到即係18,800都彈一彈啦，去到廿天線啦，咁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就可能喺而家呢個水平度，即係都需要。即係略作整固啊，希望都可以企定下啦。咁但係睇嚟今日咧，可能亦都會因為即係人仔都係比較軟嘅緣故咧，可能都會係偏弱一啲。即係畢竟即係人哋加，咁我哋仲要調翻轉頭減咧，咁個貨幣嘅弱勢咧就真係都係難以避免㗎啦。 嗯，係啊，睇翻咧，即係由年頭到依家啦，差唔多六月嘅尾巴啦。其實今年港股咧個成交咧真係麻麻地，尤其是近呢一兩個月係偶爾有。几个交易天可以啊1000亿以上啊，咁Dicky 我又想Pedicle 啲问你，如果港股继续咧成交金额好似琴日咁样啦，即系我喺另一啲平台做节目嘅时候，其实讲紧都系得400几亿、500亿成交，讲紧成点几两点咯下午，咁其实真系好削啊个成交。咁如果往后嘅日子都系咁去推演嘅话，港股系咪都即系睇淡少少啦，或者差少少咧？你睇法系点啊？嗯。 我都真係咁睇嘅，又或者可能大家即係神哥嘅聽眾都會留意到，德基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咧，都有一個好簡單嘅概念俾大家，就係第一，我哋嘅投資咧就唔係應該淨係局限喺一個地方、一個貨幣、一個資產嘅，即係應該就係放諸於四海嘅，呢個就第一點。第二咧就係話，建基於頭先提及嗰個因素咧，亦都會係令到即係我哋嘅港股咧都係仍然會係偏淡一啲嘅，咁所以即係過去呢段時間都即係幾明顯地跑輸俾部分嘅市場，譬如話舉個例啦。歐洲啦嚇，以至到日本啦，都其實都幾明顯跑贏咗我哋港股啊！咁所以即係分散投資風險，我諗即係要係例如喺唔同嘅市場啦、唔同嘅貨幣啦，咁呢樣都係即係需要去做噶咯。 嗯，咁打工仔最關心啦。頭先 Dicky 咧都有提到啦，話區內啦或者其他周邊地區啦，啲股票基金咧就跑贏大市啊。如果你個基金組合咧係好嘅話咧，就令到你啊嗰個強積金咧個回報有 2.4% 啊！即係講緊係咩咧？咁啊，強積金顧問公司咧公布啊，咁啊，強積金咧年初到依家咧，平均咧輕微都有正回報嘅，即係有 positive 啊，正回報先啦。咁啊，人均咧大概賺到咧5400蚊到，咁啊，即係有陣時當然強積金啦，都係一啲數字啦，但係睇到咧有錢賺咧，確係知係開心少少嘅咁樣。好啦，咁啊 ，Dicky 問翻你啦，咁啊喺呢啲股票基金嘅組合入邊咧，使唔使叫做轉換下佢啊？定還是？一动不如一静啊！因为都睇到，如果系追踪住香港股票啲基金咧，都年初嘅回报系负回报嚟嘅，咁啊都要跌 3.3% 到啦，咁样咁啊，你睇法系点啊？咁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系啊，嗱，其实咧就啱啱好就系正正系头先我嗰个话题系延续啦，就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建构一个比较系即系话平衡投资风险嘅投资组合，咁啊，大家要即系问下自己啦。哦，咦，咁既然如果我哋嘅資產好多都係港元，甚至乎流動資產好多都係港股，咁喺投 MPF 嘅組合裏面應該點呢？咁就應該係盡量去投資一啲非港元，又或者呢唔係港股嘅資產囉，就係、是、咁簡單啦。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呢數字就咁講啦，但係呢睇下大家識唔識揀啊。但當然我個人呢其實都分享過嘅呢個節目度，就係我嘅 MPF 組合冇任何港股嘅，咁原因咪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囉。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即係今年你嘅部署係比較多，例如特別歐洲啦、日本啦，甚至乎美國啦，其實回報表現呢就相對地咧，就已經係跑贏曬香港，特別跑贏大中華地區嘅。當然咁啊，花無百日紅嘅，咁調翻轉可能會話，會唔會調翻轉？喂，而家反而內地嘅市場好低迷啊，咁樣，咁我都唔可以否認呢一點嘅。咁但係調翻轉，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有一啲嘅經濟體，譬如話好似日本咁，咁真係開始出現通脹，咁而喺而家呢一秒鐘，貨幣政策又未話好明顯嘅緊縮嘅方向，咁啊～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企業嘅盈利咧都有改善，咁所以咧就反而係一個即係幾理想嘅狀態啊！對於日本股市，咁所以股神巴菲特咪係咁加倉加倉又加倉咯。你信佢嘅啊，都唔使直接買嗰幾隻佢增持緊嘅日股，係咁要轉啲去日本嘅 MPAF 啊，咁都已經係即係可以即係掟翻雲下個倉啦。咁即係個基本概念就係咁咯。譬如歐洲都繼續要加息，但係企業嘅盈利一部分嚟講咧，都仍然係有個唔錯嘅表現。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歐元咧亦都係由之前咧曾經都低過美元嘅低位咧，哇嘣嘣聲啊，彈翻成 10% 又多，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點解會過去咁講咧？話俾大家聽，要即係分散下我哋嘅資產咧，其實就係建基於呢啲原因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啲財金嘅一啲小貼士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曬你啊 ，Dicky， 聽日再傾過。 好 ，thank you， 唔該曬，拜拜， 拜拜。 温馨靜靜，一天有你就夠。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 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切记别放眼雨落吧，那个没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翻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终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陈晓东烧光了火柴。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要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是、提下大家咧整翻本特区护照未？意思系乜嘢啊？原来咧每一日咧有超过咧7000宗嘅申请噶，咁啊头五个月啊，即系2023年头五个月咧，超过咧77万宗啊！ 哇， 系啊，好夸张呢个数字 嚟嘅， 你要整翻啊，系嘛？ 我整翻啦，因为之前过期嘛， 系系系， 咁我又 plan 八月， 系啊， 咁梗系要整啦，过期点飞啊？ 其实护照系几特别嘅，因为十年先要 renew 一次噶嘛，系成日好多人都想到吓，十年已经过去， 系啊， 有冇咁快啊？ 正所谓十年又过去， 系啊， 咁但系时间就系咁噶啦， 系啊， 通常都系咁嘅，未系临飞之前或者未系 book 咗机票准备去旅行前，都好少攞翻自己本护照， 系啊。所以今次咧，即係經過咗幾年冇飛咧，咁啊會大家會壓略少少啦。 係啦， 啊會唔會過咗期咧？咁大家會容易啲醒起。你平時用緊你唔覺嘅，你唔會諗。 係啊，又加埋啲其他某啲國家嘅 Visa 又係啦，一次過又係攞十年嘅， 係啊， 又黐埋喺你嗰本護照度嘅。咁真係要好難得先至攞落， 係喎，同呢個駕駛證都係一樣，都係會唔記得 renew。 某啲國家嗰啲十年呢又要面試，又要同佢講幾句嗰啲咧，係等我快啲續翻先好似仲有兩年咋。Anyway， 咁啊，講多少少特區護照啦。咁原因何在呢？咁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咧都講啊，話有75万人咧就未換證嘅。咁如果咧去到年底咧就有26万本咧就失效噶啦。咁大家就要去叫做換翻一本新。 新嘅特區護照啦，而且咧保安局咧已經增加咗三成嘅人手咧去處理呢啲申請，因為每一日咧基本上要整7000多本護照咯，或者處理7000多個申請啦，不如咁樣講，其實個數量都龐大喎咁樣。咁啊，另外就呢個將軍澳嘅總部咧就下年啊2024年咧就啟用啦，就會多一個點咧就俾大家去網上預約啦，同埋增加呢個自助整特區護照嘅一個 station 咁樣。但自助整又好似好多，你旁邊都要有個人問一下嘅， 要幫一幫手。 你話曬都整一本護照咧，就唔係咁輕鬆，好似你八日通攞翻啲乘车津贴嗰啲咁样拍一拍 咁。你知唔知？甚至去超级市场咧，啲机其实而家有咗自助机，我都成日唔知点解，可能上一个人整棘咗部机啦，即系我去到我都呆咗咯。 系 啊，其实我都觉得系要有人帮一帮嘅。 冇错冇错，咁啊睇下啦，即系当主持人一个温馨提示啦，睇下自己本护照临出发之前过期未先，快啲搞搞佢啦。如果过咗期嘅话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表示过去一年政府开拓土地来源、加快建屋速度和效率、推出簡約公屋等措施，公屋輪候時間未來一定會縮短。他又說已經有幾間發展商表明積極考慮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樂建居，形容反應不錯。何永賢說在樂建居計劃下，位於東涌和柴灣的土地公開招標之後，當局會在2025年推出第三幅用地，並且考慮面積和位置以及頭兩幅地的招標價格等再決定。至於公屋輪候時間，去年一度升至平均6.1年，現在已經回落到5.3年。何永賢說按現時的土地供應情況，加上推出簡約公屋和各項措施，公屋輪候時間未來一定會縮短。而現在新界區的過渡性房屋入住率已經升至超過80%，市區亦都已經超過90%，有信心日後簡約公屋會有足夠市民入住。美国白宫证实，总统拜登已经开始使用睡眠呼吸机，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睡眠窒息症问题。白宫发言人贝茨说，自2008年以来，拜登的详尽医疗报告已经披露他有睡眠窒息症问题，而他星期二晚曾经用睡眠呼吸机，强调有这种病史的人来讲是很常见。另一位白宫官员就说，拜登最近几星期开始用睡眠呼吸机以改善睡眠质量。在北大西洋内爆解体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残骸已经由船只运送到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圣约翰斯港，当局用起重机将潜水器残骸碎片吊运上岸。美国海岸防卫队其后表示，在残骸中找到相信属于人类的遗骸，医疗专业人员将会进行分析。泰坦号在今个月18日在北大西洋下潜，准备参观铁达尼号邮轮残骸，期间失去联络。搜救人员在事发第5日，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500米的海床，发现泰坦号残骸碎片。泰坦号内5个人全部罹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土耳其、瑞典和芬兰的高层官员下个月6日将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就土耳其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瑞典和芬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在今年4月加入， 但是土耳其一直拒绝瑞典的申请。匈牙利国会议员就说要到秋季会期才会表决确认瑞典的申请，意味瑞典不会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之前成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的时候再次说不能够接受瑞典继续有支持库尔德恐怖组织的活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44.38，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326， 人民币 7.245， 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450 点，升2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8.49 美元，卖出 1908.8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嘅，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大榄上斜。咁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啦，而家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是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车多，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慢车，龙尾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来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默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这三件案，到底可不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各位选手各就位，预备， 各就各位，预备。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柔道同场地单车。 今晚8:0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啊，船仔今日做乜嘢好？ 今日咧就系、是、想大家一齐邀请一下你嘅朋友，同你一齐拉一下筋。 哦， 系啦，平时我都中意做瑜伽嘅，都觉得其实瑜伽有时即系你唔好做啲太高难度嘅动作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做一啲拉筋嘅。 系、 其实系会令到个人精神啲，同、埋你反而会知道自己边一个位系唔舒服嘅。 系啊， 但平时你唔拉咧，你唔知道哦嗰、那个位置硬到，真系好譬如只腳，我譬如最近只腳少少拉，系真系唔好。咁但系咧，最开心系乜咧？系同朋友一齐拉，因为你自己一个拉咧，反而系冇乜，即系 feel 到个痛字。但系同朋友一齐咧，就一齐痛。诶，一齐嗌下系几得意嘅。 咁、你而家嗰个瑜伽咧，你去做嗰个系吊住自己揈下揈下嗰啲嚟噶？ 哦，唔系，我系地下嗰啲先。 哦，地下嗰啲先。微星咧。 系啦，空中嗰个比较多力量啲嘅，即系冇唔需要咁多。我觉得柔软度系需要，但系力量系更加需要嘅。 都系。 系地面嗰个反而我觉得轻松啲。 唔、我系除咗打波之前咧会做少少热身咧、我真系搞唔掂啊！但系好多人都话咧，其实临瞓之前咧拉筋咧系。对自己嘅睡眠质素咧，会有机会有所提升嘅。 系、哦，同埋我听好多啲所谓嘅亿万富翁咧，话佢哋致富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朝头早起身咧，除咗会有个冥想嘅时间之外咧，就真系会拉下筋啦、舒展下自己嘅脑筋，亦都舒展下自己嘅身心。咁、等你个头脑清晰嘅时候，真系做几百万生意啊！ 系啦，秒秒钟 拿来啲啊！ 系啦，秒秒钟几百万， 佢哋几亿几亿上落噶， 咪系咯， 都系咁样。我就觉得自己啲骨头就硬噶啦。唔做都知啊， 系 一个自己直头 feel 到系硬，拉筋所以可能好啱我， 系啊， 帮我解决， 同埋啲仔仔一齐拉咯。 佢哋柔软度好高，不过睇住佢哋柔软度开始硬， 系咪啊？ 开始 跟得你多啊， 跟得我多啊， 哎呀，跟肉人都系一件事嚟嘅， 系啦， 嗱，上网咧揾嚟咧拉筋嘅九大好处，咁啊，包括咧可以提高呢个健身嘅表现啦，增加咧流向肌肉嘅血液啦，改善姿势，嗱呢个都系 改善姿势好重要， 系啊， 点解嘅？ 我深有同感啊， 你有咩姿势好差？ 我姿势好差噶，我成日寒背嘅，我就系靠瑜伽咧，嗰瑜伽老师话其实咧，你知唔知自己不断用条腰嚟用力，我系原我先知原来系不断用咬腰。腰咧系嚟支撑我个身体嘅，所以系好奇怪的。反而拉咗筋之后，你先知道哦，原来啲力啊，系要由膊头啊或者你个背脊啲肌肉慢慢去做翻，系几特别嘅。 系，我都记得以前有一嘅瑜伽导师咧，佢就同我讲话，当你做瑜伽或者做任何拉筋运动嘅时候咧，你发觉自己某一个位突然之间好酸软咧，尤其是系啲定点运动， 系 好多时候一个 pose hold 好耐噶嘛， 系啊， 就系 hold 得耐嘅时候，你先慢慢啲酸咧走翻出嚟。佢就话俾你知，你认。认真去感受一下呢一个酸，呢、个酸就你长年累月累积住喺呢一嚿肌肉嗰度。佢而家话俾你知，我其实好辛苦噶。 系嗱，依家都想喺直播室求其拉几下，因为咧即系轻松啲啦。我上网睇到咧一啲简单嘅拉筋就系、是。 细个小学体育堂教嘅、哦，啊，先咧就可能咧将个头执埋一边， 我执埋一边， 执埋一边， 咁 样揿佢，啊，影争远噶啦，系啊， 有啲夹夹声啊， 有啊，夹晒啊，跟住咧再系另一边，啊，又夹下， 哇，又夹咗啦， 系啦，跟住每嘢每嘢添，每下维持五秒，系啦，用咗平时嘅用语啊， 维持好紧要，平时咧夹完之后咧。你即刻揈翻个头去另外一边噶咯，要维持啊吓呢、這个。 系啦系啦，跟住咧，向天空维持五秒，托高支咪先，如果咪讲唔到出嚟，系啦。跟住咧，望住地下，维持五秒啊。 下爬对心口。 系啦，咁就圆满结束噶啦。 好嘢， 未至于嘅，系啦，颈部同埋头部啦。咁主持人都唔系拉筋专家，咁但系自己上网咧，可能跟一啲叫做社交平台去做下，咁样轻松拉一下咧，绝对令到你今朝咧有一样嘢一定噶啦，冇咁眼瞓先，即系个人精神啲咧，精神饱满咧，好嘅事情咧就会嚟噶啦。咁啊，邀请听众朋友咧，同我哋一朝早咧一齐拉一下筋。 我哋平时出去见客或者见新嘅朋友都会俾卡片，不过其实喺中国嘅古代已经有卡片㗎啦。究竟同而家嘅卡片有咩分别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古代的卡片同而家一般的卡片有三个最不同的分别。第一，就是古代卡片是主人亲手写的，而家的卡片就是找人印。第二，古代的卡片因为要送给不同的人，所以落款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一般会写明卡片主人的身份，好像是写学生某某、门世某某等，就是讲自己和对方的关系，而现在的卡片一般都不会这么讲究的。第三，古代卡片在尺寸或者规格上都是很讲究，好像在唐代就以细为贵，只有三四寸见方，而明代的卡片就越来越大，阔五寸，长达五尺那么多，如果不是就是代表不尊重对方了。去到清末民初，西式的卡片就因为比较洁白和细巧，方便携带，就被人广泛使用。其实中国的古代卡片真的很讲究，想想下我都想试下整翻一张古代的卡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頭先咧講開護照啊，又換呢樣換嗰樣啦，咁其實咧都有外國好多唔同佢哋嗰啲叫做網民啊或者網紅啦，咁佢哋咧就會揾好多咧就係關於喺飛機上面嘅一啲叫做大家要小心嘅位置。 哦、 所謂小心嘅位置係咩咧？一架飛機佢不斷咁樣去到載客啦，咁佢載客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中間其實佢唔係話好多時間咧去到做清潔嘅。咁、到底有啲咩地方大家而家先我哋諗一諗，有啲咩地方會係比較上？污糟而我哋系冇遗意到嘅咧？ 我估先， 好啊， 系张台， 张台， 哦，摆嘢食嗰张台， 系啦，因为应该太多张台，同埋佢有啲譬如窿窿罅罅系好难清洁嘅， 窿窿罅罅都系。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搭飞机仲。有個一裝煙嗰個格咧，喺個張凳嗰個。以前細個唔知記唔記得？ 記得，我第一次搭飛機就 飛機可以食煙 嘅。舊時可以㗎， 細個嘛， 舊時所有地方都可以食煙㗎。 我其實記得直通車有呢個格仔。 係啦，嗰個格係密密突突咁樣，你撳入去之後咧，入邊有第二個世界嚟嘅，又黑啊，又岩啊，跟住有啲人就衰啊，擺咩香口膠喺入邊咧。呢個係最缺德嘅，你嗰個位已經難清潔㗎啦，你仲要涉及香口膠入去。系啦，咁啊，所以离晒谱。好啦，咁啊，除咗呢两个位之外咧，原来佢哋都话到咧，喺飞机上面，大家都好容易就会瞓着啦。咁啊，瞓着嘅时候咧，如果你坐窗口位咧去瞓着嘅话咧，原来个窗口咧最好都系先消毒。 点解咧？ 因为实在有太多人咧会做几个唔同动作。第一，挨住个窗瞓觉啦。 系我呢个就系我啦。 系啦，呢个就系你啦。如果你幾日冇洗頭嘅話咧，哎呀，又或者有啲人咧好中意，因為喺個窗口側邊啊嘛，擁住個頭貼到落去咧就睇風景嘅。 哦，咁你啲小朋友 係大人都會嘅， 成面口水就揾咗落去個窗度啦。 一路講一路睇住嘅時候，哇， 醒曬成個人嚇。 係啦，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咧，都幾唔建議大家咧就去到成日控得太埋，或者如果你好似我咁啦，如果我帶埋小朋友一齊坐飛機咧，我都會自己先。 慢慢 消毒一下嘅，咁你酒精唔可以拎相机啦，咁你可以攞啲消毒湿纸巾，系啦，消毒湿纸巾准备定，咁你一上到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系好多人惯咗噶啦，以前就会俾人望啫，而家呢个年代唔会噶啦，你一上机就系咁啊左抹右抹，好似自己遮上身咁啊，帮佢抹咧，其实就冇人理你嘅，系啦，咁啊干净咗嘅都系自己嘅， 通常都会抹埋啲凳咯， 系啊，会抹埋啲凳噶，系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讲紧系窗口之外啦。第二個地方咧就係佢哋嗰張凳啦，佢哋嗰張凳咧，因為佢哋都話到未必咧喺落機嘅時候，即係啲乘客落咗機啦，喺個停機坪上面唔係有太多足夠嘅時間咧去到做清潔嘅。咁通常咧佢哋做清潔就係會有啲服務員上去啦，喺座位前面即係有個袋仔噶嘛，喺嗰度盡量都會執曬啲垃圾先嘅。咁呢個係嘅，咁亦都會盡量咧會消毒啊，會抹嘅。不過有陣時都可能佢哋做嘢嘅時候忙啦，整緊呢張台又隔離嗰張台，點都有少少怕佢哋失誤啊。咁所以咧就可能會啲台咧，其實都係會大家會頭先阿全仔講得啱，可能會盡量咧都係自己抹一抹好啲，同埋都幾建議大家咧係著長褲。 哦， 以前我哋成日套路就系话，你搭飞机想舒服，应该着短裤啦。 系，尤其是长途机啊。 系啦，咁而家佢哋就话你着长裤咧，可能会好少少。个原因系因为好多人对嗰啲灰尘咧可能会敏感嘅。 哦，保护你啲皮肤。 冇错啦，保护你啲皮肤，同埋咧惊会唔会有啲位咧有可能唔同航空公司啊，有啲可能即系渣啲航空公司咧，佢有湿嘅都唔出奇。 系，呢个我试过有一次啊，又系着短裤啦，跟住咧。突然間架飛機咧好凍，即係上到去即係成架飛機嘅氣温都凍，咁啊即係縮下咁樣，咁咪叫空姐姐姐俾張氈我啦，係咪先？咁我英文問嘅，咁跟住佢就即係俾咗我啦。跟住但係嗰張氈咧都好麻煩，因為咧我用完之後咧成隻腳咧生嗰啲叫做風爛 哦，係啊， 風爛啊，係啊， 敏感啊，呢個就係 敏感啊，應該係對嗰種物質嘅敏感咯。哇，跟住我即刻勁驚啦，跟住勁拗咯，跟住攞翻走，寧願凍咯。 係啊，係。我試過有一次咧搭飛機嘅時候喺個窗口啦，窗口同窗口中間咧真係。有一隻小強行過， 哦， 嗰個感覺其實係非常之差。 陪你一齊飛。 係啦，第一個陪我飛啦，第二我 飛飛，我伴你飛。正常，因為轉咗姜濤長流啫嘛，轉咗，唔係話唔關華仔事，依家唔關華仔事。 即係正常嗰個窗咧，我係諗住我同出邊隔開噶嘛，有成噶嘛。原來佢有隻嘢咁樣係可以喺度行過嘅，咁嗰個觀感梗係唔舒服啦。咁所以話窗啦，頭先提過嘅台啦，亦都要大家可以著呢一個嘅長褲會穩陣啲啦。同埋咧，其實如果你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呢個就應該比較上多人咧會自己準備咗啦，就係沖廁嗰個按鈕。 哦， 沖廁嘅按鈕咧。唔一定淨係飛機嘅，其他地方大家都應該會識㗎喇。而家攞一張嘅紙巾就撳咗個掣佢，同埋都多咗呢係用感應㗎喇。係 呀， 咁用感應呢咁就會舒服啲嘅。 係嘅。 咁都有飛機上面啦，好多又乾淨或者有污糟嘅位嘅。咁視乎返大家，即係如果我呢啲即係處女座啊，我呢隻咁麻煩嘅處女座呢，我係會即係一紮嘅濕紙巾喺嗰度係咁喺度抹㗎吓。係啦，同埋啲小朋友摸完啲我又會去到捉住佢哋去到左埋右埋 嘅啦，都系咁抹啲 panel 嘅。 系啊，我朝早六点都系噶。 职业病 传统嚟嘅呢个系晨光传统。 呢个职业几好嘅。 职业病咧，我就真系一定会带翻自己用开嘅耳筒咯。 系啦， 即系就算我哋翻嚟直播室都系用自己私家耳筒嘅话，咁上飞机更加需要啦。 系啊， 你上飞机应该都唔会用佢啲耳筒。 系啊，我真系开都唔开噶。 但佢真系叫做密封晒，好似。真係全身咁樣， 但係感覺應該似 reuse， 佢再入過啫嘛， 係啊 reuse 嘅。 同埋嗰陣時好衰嘅，佢嗰個 pop 咧，佢唔係 3.5mm 嘅，有啲即係有啲要用翻佢自己個 headphone 先可以睇到佢自己嗰啲聲，睇到佢畫面嘅。 算，我唔睇， 我唔睇咯，係啊，我都唔睇。 我望窗口，我唔碰下面埋佢啫嘛。 唔係咯，我電話大把嘢睇。 係都係嗰句啦，祝你旅途愉快啦，咁多位聽眾朋友。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至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炎，寂寞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手语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恋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比牵挂加 关结又容易断裂，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送那样看远一点，忘记尘嘈，曾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是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不敢提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本款，未来新世界怕被结果，忘掉你披过的旋漏，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 呢首歌是林志乐 Felix 的《忘记趁早》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晨光第一先，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先啦。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九点十一分啦，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七十四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一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三十六点。咁至于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系要跌九啊一点嘅，贴士啲啊又冇跌咁多咯。咁啊，新加坡方面啊个港股期指咧就低水二十点啊，估计咧临近咧港股半年结咧真系有理由咧。有啲資金會衝入嚟粉飾櫥窗嘅，至於粉飾邊個板塊呢，就要睇下資金嘅流向啦，啲 smart money 聰明錢點樣走入去啦。另外呢，值得一提啊，油價呢就高收超過 2% 啊，咁近排呢紐約期油同埋布蘭特期油呢都升返啲，咁啊投資者朋友呢又可以啊多做功課留意返吧。 阿歐同你講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呢个环节继续有咧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李光伟啊，同我哋分享嘅。光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上个礼拜咧就留咗条尾巴，就话讲下咧道场文化咁样。好啦，嗱，空手道嘅道场文化咧都系讲尊师重道嘅，互相尊重嘅。但系入边核心嘅哲学啦，或者个文化点咧，就要等啦，光伟同我哋多啲去分享啦。交俾你咯，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好。咁咧，其實因為咧，我哋空手道啦，就好似頭先阿 O 咁講啦，係尊師重道，因為我哋其實係好講禮儀嘅。咁其實咧，我哋由換咗道袍啦，赤腳走入道場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要向道場鞠個躬，即係代表對道場嘅尊重啦。其實因為我哋係空手道一個好講尊重、好講禮儀嘅一個運動啦。咁變咗咧，喺嗰個重點就係咧，我哋譬如可能開，就算我哋開始上堂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一啲開堂嘅禮儀嘅。咁譬如可能講緊係同師傅鞠躬啦，即係可能亦都會同道場鞠躬咁樣嘅。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話離開道場同埋進入道場嘅時候，我哋要鞠躬之外，咁其實除此之外咧，因為我哋講緊係我哋係有師傅啦。 師母啦、師兄師姐啊、師弟妹啊，即係總之我哋係有一個唔同嘅即係你講一層層咁樣嘅師兄嘅關係喺入 嘅制度啦，或者係 係啦係啦，可以咁，即係我又唔好想講制度嘅，但係就有個咁嘅關係嘅聯繫喺度啦。咁但係我哋就係講緊，譬如我哋就算練習啦，咁我哋講緊喺文化上面啦。其實因為我哋就算可能譬如嗌一位師兄師姐出嚟。去講緊話去示範，或者係講緊臨練習之前示範俾啲即係後輩睇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示範完之後會互相鞠躬，先會再翻去自己個位嘅。即係其實呢啲位就會好講禮貌禮儀咯。即係我哋空手道嘅文化就係我哋好講求禮貌禮儀，就是、因為我哋都係叫君子拳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是、即係呢啲好注重嘅嘢咁樣咯。係啦。 咁一入去嘅時候，使唔使話新丁咧就要清潔個道場啊咁樣啊？因為我哋有陣時睇啲日本電影咧，都會發現啊，那個道場文化除咗頭先講比較模型啲嘅，模型啲嘅就係嗰種互相嘅尊重啦，或者對成個拳嘅推崇啦，或者尊師重道嘅文化啦等等啦，其實。我見到大家喺度執整個道場啦，都係啱啱入，即係可能啱啱入門嗰啲朋友仔係要處理。當然啦，喺香港咁商業嘅社會，我估會請個姐姐去搞嘅。但係回想翻啦，你 day one 學空手道咧，個文化同依家係咪又真係有啲唔同咗咧嚇？ 其實頭先好似阿歐你咁講咧，其實都好了解啊你，因為其實咧講緊係即係可能講緊整理個道場或者整嘅道場，因為其實咧講緊香港即係可能譬如唔係個個有私人道場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講緊個場屬於自己啦。咁其實有兩個有少少唔同嘅，咁因為如果譬如個道場係自己嘅話，咁講緊可能啲席啊已經鋪好啊，咁就唔使整理嗰、那個即係點講咧，即係要清潔。但是可能不用收席那個位置，但是呢如果說譬如可能我們租即是體育館的場地呢，那變成其實我們由不論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幫手鋪席啦，去整理個場啦，即是去執整啲嘢，即是去整理返好嗰個室內嘅場地，方便我哋上堂或者係進行一個空手道嘅練習嘅時候，呢個都係有嘅。咁但係咪話淨係新丁做呢？咁其實都好講話即係每個道場即係佢哋自己個文化嘅。咁有陣時可能都有師兄師姐啊，佢哋一齊帶住啲新丁一齊入去咁做囉。咁就多於淨係話嗌啲新丁去做。咁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有請姐姐去幫手清潔啊嗰啲。咁樣咯 ，even 私人場，定係公開嘅場咁都唔會咯， 係。咁嗱，我又轉個角度啦，講到道場文化咧、其實咧拳腳冇眼咧就梗噶啦。有陣時咧，師兄師姐師妹咁樣，可能大家切磋下啦，咁樣喺個過程之中有受傷咁、樣。咁通常係點樣去撫平嘅咧，或者係點樣講嘅咧？我又想問一下，因為咧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有少少習武嘅，咁啊就係學下詠春啦咁樣。但是詠春就好少太多對打，但是如果在詠春的世界呢，譬如我們黐手咁啊，跟住會打兩嘢咁樣啊，嗱我咪冒犯我咪冒犯呢個文化嚇，咁我只係想具體啲講出嚟啊，譬如真係哦打到啲關節，打到因為你始終每個人用力同埋個核心唔係話想攻擊對方或者打瓜你啊嘛，只係好簡單，喂真係大家喺學習嘅過程，如果個個都咁叻，個個都就到力度啊，個個都係好叻好叻嘅人啦、咁樣好啦，咁喺個過程入邊拳腳冇眼，咁點算咧？阿師姐啊，各位， 其實咧我都有試過嘅，即係真係因為大家咧。嗰下收唔到力度，大家都好投入個練習啦，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會有可能唔覺意互相衝撞到啲，即係好似你咁講拳腳冇眼啦。但係咧，其實我哋唔係赤手空拳練習嘅，咁因為咧，就算譬如可能大家喺比賽即係嘅片段啦，見到港隊嘅選手都會穿住拳套啊、腳 pad 啊，或者一啲即係心口可能有啲護墊喺度啊嗰啲咁樣嘅。咁咧，我哋其實咧，我哋都會穿住嚟練習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係想對方安心啲打到落嚟，我哋又可以保護到。自己，因为其实讲緊嘅係我哋练习，虽然即係我哋譬如我哋而家讲緊嘅係即係现代啲嘅空手道，即係我哋係收手啦，即係配合返嗰个比赛嘅規矩。咁但係讲緊我哋可能练习嘅时候呢，有阵时我哋对住啲沙包或者係对住对方有着住一个护甲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可能会大力少少入去。其实点解呢？因为空手道点都系一种武术啦，即係虽然系运动，咁但係讲緊係我哋都要少少抗打嘅能力嘅，即係我哋冇理由即係一俾人一打豆腐咁散咗㗎嘛。 嘛。咁但係當然，譬如講緊頭啊，講緊其他一啲關節嘅位置，咁當然我哋係唔會去瞄住嗰啲位嚟打嘅。咁、但係講緊練習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好投入去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哋都係戴住拳套啊、腳 pad 啊，咁呢啲位係對於對方嘅保護咯，即係咁大家都可以全程投入去做咯。咁但係真係 touch wood 啦，又發生意外啦，咁通常即係咁師傅佢哋咧就會即係好清楚嘅，大家都係即係無心。无心咁去系啦，大家都好投入，咁然后就可能变咗，大家可能就即系冷静下先，去唞一唞先，咁就再去咯。咁但系通常就，因为我哋头先讲话有好多防护嘅，即系保护嘅可能 equipment 咁样啦，咁所以就变咗相对嚟讲咧，受伤嘅程度都会低啲嘅，因为同埋师傅佢哋讲紧练习嘅时候，都会同我哋讲就系、是、话打头啊，打即系其他位嘅时候咧，就真系要留一留手，即系意思喺呢啲位嘅时候，我哋都唔系，因为我哋而家唔系想打死佢嘛，咁、我哋只系想一个练习，即系想同埋最重要嘅系，因为如果譬如大家真系想去即系去发展空手道呢个运动嘅时候，自己想做运动员，咁因为我哋讲紧比赛嘅时候，我哋都要收手噶嘛。咁、但系我哋唔会打爆入去噶嘛，咁所以就变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练习咁样。 咁嗱，一集节目咧已经听得明白咧成个空手道嘅文化啦，同埋核心嘅理念啦。咁今集咧非常多谢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啦，李光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我哋嚟到空手道咧暂时嘅最终回啦，咁啊讲下咧唔同带嘅制度好唔好啊？咁因为咧如果你系跆拳道嘅朋友仔，跆拳道有唔同嘅颜色，咁空手道又有唔同嘅颜色，咁啊道袍有咩分别咧？譬如同跆拳又有咩分别啊？同柔道袍又有咩分别啊？咁啊，讲下啲外观上嘅嘢好嘛？咁啊，下集再请你光伟同我哋分享。唔该，光伟，拜拜。 好啊，拜拜。 这朵百合插多久？好梦。无奈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是拿不起，又何妨舍弃？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9:25 ，Edgar 江海嘉 ，Miss You Goodbye。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到阿畅又陪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 早晨， 早晨，嘉明，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你好啊！我哋今晚有咩正嘢睇先？ 好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逢礼拜四嘅夜晚7:35啊，都有铿锵集啊！咁啊，今集铿锵集咧个题目叫做 A 餐定 B 餐？咁啊，讲嘅系咩咧？讲紧系学童啊，喺小学嗰啲学童食嗰啲膳食咧，有冇得拣啊？系啦，咁啊。咁啊，话说咧，近月咧发生咗好多宗咧学校嗰啲学生咧用膳后不适嘅事件啊。咁啊，有啲午膳供应商咧就搞到要停工两日去深层清洁嗰啲厂房，之后仲宣布咧要提早终止嗰啲部分学校今个学年嗰啲午膳供应啊，搞到大脚系啦，冇得食咁，但系学生系总要食饭噶嘛， 系啊，所以啲爸爸妈妈咪即系发挥佢哋嘅小宇宙，整到啲超级靓嘅便当咯，啲小朋友话几威威， 咁又想打卡卡添嘛， 系啊， 但系咁啊，但系有唔系个个家长都有呢个时间或者有呢个手艺去做噶嘛，咁啊，咁啊点算咧？咁啊，依家香港复常咗啦，全香港嗰啲小学生咧，其实二月都已经全面翻学校上堂噶啦。即係話說佢哋都要喺學校食一餐晏嘅，咁啊成35萬位小學生，咁係啦，佢哋有乜嘢方法可以食得安全又健康呢？咁啊，另外啦，話說政府又推行咗一個叫做健康飲食在校園嘅計劃，好多年㗎啦。咁啊，當中嘅內容係啲乜嘢呢？學生呢個午膳啊，佢哋食嗰啲嘢嘅健康質素又有咩保障呢？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咧，今晚7:35要睇下鏗鏘集。 係呢、這個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咧，喂，即係淨係記得咧就係小食同埋午飯。因為點解我咁記得午飯呢？係個飯盒嘅問題。我真係試過嗱，譬如因為我好中意食菜嘅，我嗰盒菜入邊係有隻烏蠅嘅，但佢明明係密封咗嘅。 係啊。 系啦，系真系出现过好多次呢啲咁样嘅事，住唔同嘅同学。 我就记得小学嘅时候，因为学校冇乜嘢好拣啊，嚟嚟去去净系得啲咩炒面啊、炒米粉啊嗰啲食咯。咁即系而家究竟点样可以学校食得健康啲咧？就睇下今晚7:35铿锵集啦。 系啦，咁另外8:00咧食完饭，我哋系咪要做下运动咧？ 冇错，咁啊直落去到夜晚8:00有呢个运动教室31，嚟到第二季啦。咁啊第一季一样，每一集咧都系深入浅出咁咧。介绍下唔同嘅运动项目，俾大家咧嗰啲新手初哥，即系好似我咁咧，可以咧跟下嗰啲精英运动员啊、教练啊或者学者咧，学下点样入门啊，去学一种运动。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柔道同埋场地单车嘅一啲入门知识。场地单车即系李慧思话咁 样，系啊，系咯，即系如果想为香港争光攞个牌嘅话，咁要睇定先啦，学下先，有冇机会先吓？ 系啊，冇错啊，咁即系大家。即系唔系好容易可以学得到啊！咁啊，大家睇下点样入门学下嘢都好啊！ 好啊，好啊！ 咁啊，直去到跟住去到今晚10:30咧，有呢个千城百味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 哦， 咁千城百味最后一集咧，今集会带大家去到新疆啊！咁啊，新疆咧有好多好特色嘅小食，咁啊，当中包括咧拉条子啊、烤包子啊、炒饭啊、拌面啊，其实呢啲咧我全部都未食过，未听过先嘅。究竟是怎样样的呢？什么味道的呢？他们有什么特色？最重要是他们背后有什么文化的呢？想了解多些的朋友，今晚10:30要看千城百味最后一集吧。 我也挺好的，因为我也想去新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啊，佢啲文化，同埋我系几中意一啲少数民族嘅文化嘅，咁、我就 神秘啦， 系啦，神秘，同埋成日睇啲小说咧、都系会描述到好靓咁样，咁我就好想好想去睇，但我系咪我唔记得新疆系咪高原定系西藏先系高原啊？ 西藏高原 系啦，西藏先系高原，但我成日都会记住，唔知点解觉得新疆好似好难去， 都系比较偏远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好远啊， 不过香港人都真系实在太中意食嘢啦，咁所以咧去了解啲唔同嘅文化咧，好多时候都系由 食开始咧，嗰个吸引度又好似再大大提升咁样吓。咁所以今晚就睇下点样去认识新疆嘅朋友，睇下佢哋点样千成百味法先。唔该晒啊，蔡， 唔该晒， 唔该晒。 好，正在今晚7:35开始，一路睇到去10:30有千成百味吓。咁呢个时候咧，9:30新闻啦噃，9:30新闻之后，我哋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噶，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星岛日报》访问嘅时候话，基本法23条立法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只是考虑尽快完成任务而忽略某些潜在风险，会对不住宪制责任，对不住香港和国家。至于研究规管假新闻，他认为若果自我规律，行业操守令到问题可控，希望不用立法手段处理。李家超说要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的暗涌导致反艇。他又说早前器官捐赠取消登记事件反映软对抗一直存在，需要小心提防。有关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李家超说政府做决定要看对香港整体利益的利弊，城规会正是考虑环评报告，当中要求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建屋密度，应该按法定程序做。刚刚卸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谭慧珠说，新一届基本法委员会人才仔仔，包括了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亦都有资深大律师等，肯定不止六位人士帮大家看住基本法。又请各方支持接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的黄玉山和他的团队。基本法委员会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公布，前港区人大代表黄玉山接替谭慧珠出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外交部駐港公署率領外國駐港領團和商界代表出訪河南和陝西，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說，團員對可以到中原地區了解「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成果感到開心，返港之後會向持份者分享，認為是此行最大的得著。陈百里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解释，讲好香港故事或者一带一路故事，单靠政府官员并不足够，所以希望透过坊间团体，尤其是外国驻港领团、外国商会，透过他们的网络讲好故事，才更加有说服力。对于一带一路专员的职位出缺超过半年，招聘上是否有难度，陈百里透露曾经同不同候选人倾谈，相信很快会有公布。他认为整个团队若果有专员就位，会如虎添翼。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首阶段会实施的633方案，西税全日收费都高，相信市民难以接受，分流效果应该不明显。至于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相信可行。他期望整体环境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再调整三条隧道的收费，例如私家车在夜晚划一减到20元。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相信如果红隧和西隧收费减到20元都有分流效果，未必差过633方案，而且必定有部分车辆由东隧转为用西隧，又相信红隧的商用车压力会减少。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21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3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80.05元，升6.5毫；阿里巴巴83.2元，跌1.15毫；小鹏汽车46.6元，升1.85毫；盈富基金19.46元，跌7仙；网易152.7元，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6元，跌2.4毫；太古股份公司59.25元，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44.2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5，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3,428点，升234点。港金报17,8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89美元，卖出1,9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七咸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翻喺东九龙走廊近住上乡道。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松屋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一节过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咁啱啱已经拖走了，车龙而家排返在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另外现时在湾仔北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早上的11:30，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以及是龙达径向返菲林明道方向的路段是临时封闭，咁影响到现时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空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挤塞，车龙在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车多，龙尾在军营。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就在公主道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长。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去到小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州精选， 唔只系电影主题曲，亦都系佢成为爸爸后嘅感受。 爸爸守护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 电影是讲述三代之间的父子情，作为爸爸的刘德华相当有感受，用心创作的歌词更加是得到久石让老师的认同，愿意由他来演绎这首电影主题曲。作曲久石让，填词刘德华，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刘德华《慢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我觉得你个节目系好有意义嘅，因为系终身美丽。我哋呢个美丽系讲紧重拾自信，点样 keep 翻好你自己，就唔系教对方去点样追名牌或者点样去追潮流咯。无论男女都好，去到一个成熟年龄之后咧，你应该知道边啲嘢适合自己，边啲嘢系唔啱自己，即系唔好放弃自己咯。 今个星期嘅嘉宾前时装杂志总编 Janice Wong 黄丽仪，仲有啲咩至理名言教下大家，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九点四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当然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 Eva 啦 ，Eva 早晨啊！ 你好啊，早晨，阿欧，各位晨光第一线嘅支持你好， 系啊，早晨，有嘉明有船仔喺度啊，一齐咧同你去送上呢个祝福，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系啊，咁我今日咧想点唱俾我屋企成员，咁就有三个七月份生日嘅，第一个系细女家晴就七月二号五岁生日，就第二个就大仔嘉南七月六号十二岁生日，同埋老公七月二十号生日咁样。 老公叫咩名啊？我想问吓 ，Eva。 佢叫阿石。 石哥。阿 Rock 系嘛？巨石强心就佢啦，系嘛？ 唔系，仲有想话 系 点算埋？因为咧听日阿。仔仔就小学举行毕业典礼，咁佢就升中咁样，就好高兴。就我同埋老公听日会出席呢个毕业典礼咯。 梗系要啦，一生人一次嘅咋， 里程碑嚟噶。 系啊，因为唔会冧班噶，唯一一脚嘢系唔会冧班就系呢一个啦，因为升中啊嘛，系咪先？ 虽然我仔仔话你哋唔使去咧，但系我知，即系虽然佢话今年冇话上台领奖，我话唔紧要噶。 仲有大把機會，中學、大學都會有機會嘅。 咪就係咯，咁啊上中學呢個階段辛唔辛苦啊？你覺得佢本身係讀開農校啊，定話會係轉去一啲另外嘅中學、啊？ 會轉去另一啲啊！而家等大抽獎咯，七月十一號。 哦，幫幫你抹低七月十一號大抽獎先。 大件事啊，真係 我咧都幾有運氣嘅，等我祝福一下睇下抽唔抽到第一二個志願先，唔使唔該，盡點勉力啦、盡點勉力。 明白。同埋借呢个机会呢想多谢呢六年呢曾经教过即係我仔仔嗰啲老师啦包括係苏老师三年级嘅班主任同埋佢係教佢五年级同埋六年级嘅数学科老师仲有今年嘅班主任阿冯 Sir 啦仲有钟老师马老师同埋李 Sir 都係佢四年班、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中文科呢个老师，同埋就系阿余老师，就佢以前一年班初入去嘅班主任，一师班班主任嘅，佢而家都任教咁样，佢都好好，都有即系关心下嘉南即系升中个状况嗰啲，其他老师都好好，咁佢哋都好有。对教育嘅热诚啦，同埋好用心去教学咯，令到我仔仔获益良多。咁希望嚟紧去九月就要去到一间陌生嘅中学，希望佢会适应呢个中学嘅生活。同埋我想即系同我仔仔讲，你要加油啊，妈咪会陪住你成长。就 眼湿湿啦，系咪啊？ 唔紧要，吸力吸力。 当你遇到困难同埋唔开心嘅事情咧，可以同我。分享同埋想多谢就由一年班就一师班有啲妈咪呢就组成妈咪团咁样即大家互相交流咁呢六年分享大家即系教仔女嘅心得啊，同埋学校有咩事情啊，同埋其他嗰啲， 同埋买手袋咯，系啊，一齐买手袋嘅咁样， 买书包就会，买校服就会，好实际噶嘛呢啲妈妈 group。 系啊，因为自从阿细女出世之后，都好少话出去话，即系同佢哋即系联谊嗰啲，咁就早前同佢哋一齐去唱翻去扣 K 唱翻 K 咁，好开心咯！都起码都会都会叫我喂你得唔得闲你啊？不如一齐出嚟玩啦、或者约下食下晚饭咁样样。 有冇攞翻条碎花裙出嚟着翻先啦 ，Eva？ 冇啊！ 系咩冇咩？ 因为即系可能都年纪唔细咁样， 唔系 心境年轻都系年轻 啊！哇！咁但系 Eva 你好犀利嗱，大姐就啱啱完成咗个小学阶段啦，咁啊就快毕业啦，咁但系女女。五岁即系佢就快又要升小学噶咯噃， 未佢K3 到 系 啊，不不过希望佢又适应翻另一个班主任嗰啲咁样咯，因为佢就都呢排都成日唔系咁舒服，都冇翻成个几两个礼拜学啦，都 系啊，近排都真系好多幼稚园阶段嘅小朋友系轮住病啊， 系啊， 所以都要身体健康啊， 啱啊啱啊，咁想话祝愿即系成个第一线各位主持人啦，同埋各位老师屋企成员啊，所以认识我嘅朋友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样，即系好开心，我都听咗好耐噶啦，成间第一线， 多谢你啊， 未出世都听。即 系听而家好好啊！多谢你啊 ，Eva。我觉得咧 做得好好啊！ 系多谢 多谢。 同埋咧，我 虽然换咗啲成员都好好，诶，请讲啊！ 想赞下你啊！我觉得咧，你系一个好嘅妈咪，同埋咧，好耐咧冇听过啲家长咧如数家珍咁样赞啲老师啊！因为细路仔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自己成長啦，都係啲老師，我每一個名字都記得嘅。而我哋往往就缺乏咗一個途徑去好好咁樣去多謝老師咯，或者感激老師咯。咁所以我期待咧，你呢一番説話，你今日未去阿仔啊嗰個畢業禮嘅，你親口同啲老師講，我估佢哋會令到佢哋教育嘅熱誠嗰段火咧再燒旺啲啊！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做老师都系唔容易咯， 系啊， 系啊，所以佢继续喺度教啊，或者譬如即系假设即系去另一度发展，都好衷心多谢佢哋咯。虽然阿姐姐成日都话，我有啲旧嗰啲老师都唔记得，我唔紧要啊，妈妈记得就得噶，要感恩啊，因为佢帮咗你哋即系帮咗你好大忙噶，佢咁样即系从一年班去到六年班，即系唔容易噶，教到你哋咁样每一个学生咁样。 冇错，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哋啦，就系、是、告别校园时，咁多谢 Eva 嘅电话，继续听住我哋。 哋晨光第一线，好唔好啊？嗯， 好好，唔该晒你哋啊， 拜拜， 拜拜，拜拜。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边个中意睇韩剧？ 我都中意睇，我都中意睇。 嘉玲啦，你咧，船仔， 我还好。 我近呢一两年咧睇多咗好多韩剧， 系咪啊？ 系啊，因为 唔睇冇话题。 系啦，同埋 我都惊呢样嘢啊。 系啊， 所以我其实我好少睇韩剧嘅。我记得我对上一次睇咧，都系因为即系陪太助睇咧。 哦， 系太阳的后裔。太阳的后裔系咪有套？我有冇记错名啊？ 冇记错，冇记错。 我估唔止嘅，其实鱿鱼游戏都系韩剧嚟嘅。 系啊， 我估你有冇 嗰套分开睇 嘅？分开睇 系嗰度分开睇， 分开睇，但你有睇嘅，都有睇嘅。嗰度比较新少少啦，因为嚟紧会有第二季啊嘛。 跟住你再数已经冇啦。 系 系啊，太阳嗰套系因为浪漫啲啦，系啦，咁咪一齐睇咯。咁鱿鱼算啦，嗰套嗰套太残忍啦。 哦，但系嗰套嚟紧 season two 都好似揾到啲劲啲人去做，系啊， 系嘛， 有阿孔刘啊、袁彬啊嗰啲嘛，好似 咁。但系追下啲韩式嘅真人 show， 哦，我知啊， 算唔算啊？咁 都系，都几好， 系啊， 唔错啊。 体能之巅系嘛， 系咯， 哇！体能之巅第二季又癫 嘅，嗰啲大只仔嘛， 哇！嗰个咩成秋啊，秋成分，哇！一个阿叔咁嘅年纪，但系咁大只， 系啊， 点做到？ 其实我哋睇完咧，我哋都会觉得人生系有希望。 即系 我 哋都可以变成咁。 阿欧同埋小白，你哋努力啲冲。 我唔使啦，我好认真打篮球啊！我嚟紧谂住唔做电台，净系打篮球。 系咪啊？ 系啊，好认真啊！每一日打三四个钟头。 哇！ 我想40岁做 NBA 球员， 重拾青春啊！ 好嘢， 搵到自己嘅前景啦。 系啊，等我叫阿 Flash 先，叫阿闪电侠去二十年前帮我 kick 低一样嘢， 好嘅， 就会唔同咗噶啦，我就唔会做电台噶啦。 入樽啦， 系啊， 跟住唔知做唔到，如果真系万一做唔到 NBA 会做咩咧？ CBA 咯，做人乐观啲， 系 啊，打甲一咯， 系讲得太远添，我哋饮食图鉴啊，其实咧就想讲下咧，喺韩剧入边啦，咁有好多嘅韩国嘅女主角咧，佢哋都会做一啲嘅叫做鸡蛋，嗰啲酱油腌制嘅鸡蛋咧，系啦，咁可以点整咧？其实个整法咧都相当之简单嘅啫。第一样嘅材料系乜嘢啊？ 蛋， 冇错啦，就系准备鸡蛋啊。咁你当你准备咗鸡蛋之后咧，咁啊亦都要准备定相应嘅材料啦，例如系姜啊、蒜头啊，甚至乎系豉油啊咁样。好啦，咁啊仲冇乜时间啦，咁啊快快手咧讲下嗰个整嘅步骤大概系点样 啦。唔系啊，我哋整鸡蛋都可以， 好紧要噶呢个话题。 我系咩好紧要噶 ？OK， 嚟请讲。 好，咁啊嗰个鸡嗱，首先鸡蛋咧，你要喺一个滚水嘅情况底下咧就落去啦。 哦， 跟住咧就大概系放入去六分钟左右。 系 六分钟左右咧就捞翻佢上嚟啦，捞翻佢上嚟咧呢个步骤就好重要，即刻将佢冰镇。 哦， 我自己煮烏冬咧，我都會即刻冰鎮嘅，因為啲面條咧係真係會彈口好多。如果唔係咧，啲面就算你用普通嘅凍滾水整翻涼佢少少咧，都係冇咁彈牙嘅。咁我就會秒啦。 西蘭花綠啲咧，都係用呢一個方法。 係啦，係啦，其實呢個方法咧。好多嘢都可以用到上面㗎吓。好啦，咁你煮好咗嗰个鸡蛋而冰镇咗之后呢，咁其实佢比较上容易呢就剥佢嗰啲壳㗎。因为啲壳呢其实有时会黐住嗰个蛋白嘅位置，有时搣得好核突嘅。咁如果你冰镇嘅话呢就会好多啦。好，跟住呢就係嗰个嘅材料啦，即係个腌制嘅材料最重要㗎啦。洋葱将佢切碎啦，有啲蒜头啦，跟住辣椒啦，辣椒我会大量嘅。我呢啲係啦，食大辣嘅人会大量嘅。白芝麻啦，葱啦，同埋再加多少少芫茜。如果我嘅话就会走芫茜啦， 系 换多少少葱落去，然后咧就再落啲砂糖啦、豉油啦，韩式嘅豉油啊，系啦，就冇谂住生抽老抽，个味道不一样嘅， 甜少少嘅南韩啲豉油， 系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嘅。好啦，跟住就再加少少水，咁啊大概150ml左右啦，咁你浸我谂六七八只鸡蛋其实都够嘅，然后咧就将啲鸡蛋剥咗去鸡蛋放入呢一个酱料入边，搞，搞完之后咧，你就揾个保鲜纸包住佢，包住咗佢之后咧，就喺个雪柜嗰度腌佢，系啦，噏佢咧，简单啲嚟讲，讲得衰啲嘅话，噏佢一晚，第二日咧就已经完成噶啦，咁就好食噶啦，入边溏心噶，冇风暴添，正。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咧，最紧要就系去玩啊嘛！咁最近咧，我喺社交媒体咧见到香港嘅一啲 account， 即系睇一啲social media account 啦，佢系做乜嘢咧？好得意喎！佢系做香港深度游嘅。咁、我本身谂住深度游咧系讲香港嗰啲文化 历史啊， 历史唔系，佢、 系 因为佢专系俾香港人去参加嘅，所以佢反而讲咩咧？讲一啲我哋唔知嘅嘢，譬如一齐去参观清真寺，去一齐去参观一啲宗教嘅仪式，但系可能系一啲少数民族嘅，即系可能系一啲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好特别、反而觉得， 我都有玩过类似嘅，即系早几年咧神。光有个环节叫做我的精锐朋友啊，那个锐就系少数族裔嗰个锐啦，咁都揾咗唔少嘅少数族裔朋友咧，一齐去到倾偈，去感受下佢哋嘅食物，同埋感受下佢哋嗰啲宗教仪式，都学到好多，大开眼界噶。 系啊，同埋因为好特别啊，我觉得佢嗰、那个好处系咩咧？系因为我平时系唔敢去呢啲地方嘅。即系譬如我清真寺，咁我其实我觉得系最尴尬嘅话系我惊我自己唔识规矩啊， 系会变咗变咗啲唔尊重人哋啊。 我其实又唔系唔想唔尊重，但系我惊咯，即系我就系惊自己未做够呢一个 research 啦。咁另外佢有啲新啲嘅特别嘢，就譬如系一啲变装皇后秀啊，即系佢系反而佢系揾一啲香港比较少人知道嘅文化，同埋啲俾人少人知道嘅族群，然后一齐去访问啊，去探佢哋。 咁我覺得幾好喎，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城市啦。咁但係我哋香港人比較在意就係可能我哋本地嘅文化，其實其他嘅文化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睇下或者思考一下。 係啊係啊，咁啊睇下有冇多少少嘅資訊可以提供翻啦，因為你入廟咧就要拜神啦，入屋就要叫人啦，所以船仔你嗰個 concern 我都好明白嘅。 係啊，同埋佢有啲工作坊嘅，有啲工作坊幾得意喎，一個咧就係一個阿拉伯嘅書法工作坊。 嗯、 即是阿拉伯文，但是我们一起写书法。 是。成日看不认识那种的文字、啊、就会觉得很难写、啊。甚至乎韩文都觉得很多圆圆洞洞的样子，但究竟怎样写才为之靓的呢？ 等于外国人看我们写中文字呢， 是啦、 啊。他真的觉得很复杂的。 是啊是啊。 是画画这样，山水画这样。是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这些、多元的文化啦。 实在香港都真的很多不同国籍的朋友呢、 啊、 同住在这个地方。 是啊。 只是听我们香港电台 CIBS嘅節目都好多元化噶啦， 又有泰國，又有俄羅斯咁樣，係咪？ 係啊，都真係好多嘢聽噶，咁所以又可以參觀一下啲深度遊，有得好多地方好多機會去慢慢觀摩一下嘅，一齊共融一下啦。